求呢啲處所嘅員工咧，必須每隔14日咧就進行呢個檢測嘅。咁啊，據呢個報道嘅透露咧，就話咧政府打算咧，如果係疫情受到一啲控制啦，或者指標好啲嘅話咧，咁咧農曆年假之後咧就會重開一部分嘅處所嘅。咁咧就包括咗咧係飲食業界啦，同埋呢個係呢個美容業界嘅。咁啊，至於開放咗之後咧，要做啲咩嘢咧？咁啊，另一位人士咧就包括立法會嘅飲食界議員咧張宇仁咧，喺社交平台都講咗啦，佢話咧就相信喺呢個恢復晚市同疫情嘅清零之间咧，就系会需要要求咧业界咧做三样嘢嘅。咁啊，第一个咧就系前线嘅员工咧，每两个星期咧就做一次嘅病毒检测啦。咁啊，另外第二咧就系顾客进入食肆之前咧，必须要使用安心出行。咁或者由员工咧协助咧系记录登记咧客人联络嘅方法，就以便追踪嘅。咁另外第三咧，对于食肆嗰方面，亦都要求咧佢哋加强啲空气嘅流通同净化。咁啊，建议咧加强至到每小时咧换气六次嘅。咁啊，到底对呢啲咁样嘅安排嘅要求等等咧，就飲食業界會咩反應咧？或者如果你都係飲食業界嘅從業員咧，對於政府即係透露或者啲咁嘅信息，有前提或者有條件之下復業咧，到底能唔能夠容易係做得到咧？咁啊，歡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啊，我哋都會邀請一啲業界嘅朋友同佢講一講啦，到底政府啲新嘅要求嘅規定咧，對佢嚟講有冇一個難度嘅咧？咁啊，舉個例咧，要求前線員工係檢測嘅咧，咁啊，據依啲數字顯示。飲食業界僱用了都有近60萬人，如果你真的兩個星期去做一次病毒檢測，檢測的能力能否應付得到，或者業界的員工是否真的願意這樣做呢？這些評論或者分析，大家都有興趣或者同自由風傾下，或者你都是業界的其中一份子，到底對於這樣的要求你覺得是否合理呢？或者做的話是否真的有難度呢？歡迎你可以打來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好了，我們先休息一會，我們回來跟我的嘉賓再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如果想锡一个女仔，应该点样开口同佢讲呢？萧叔叔呢？喺呢方面咧，經驗咧就即都有，但系就唔係極度豐富嘅，所以咧就講唔到啲乜嘢好嘅方法啦。但係有一個好作狀嘅方法咧，就係有個詩人叫做 Percy Shelley， 咁佢寫過一首詩咧，就叫做 Love's Philosophy， 最尾嗰幾句咧就係咁嘅，有興趣就可以抄下啦。OK， 佢話 The sunlight clasps the earth， 你可以當係陽光拥抱住呢个大地 ，and the moonbeams kiss the sea， 而月光咧又好似咧亲吻住呢个海面一样。但系佢话 ，what are all these kissings worth？ 但系呢啲咁嘅亲吻又有乜嘢价值啊 ？comma if thou kiss not me， 如果你唔锡我嘅话。OK， 上首诗就系讲啊，大自然真系好靓啊，好似好多好多亲吻喺度发生紧。但系呢啲咁嘅亲吻对我嚟讲都系冇价值嘅。如果你唔肯锡我嘅话 ，OK， 咁啊当然非常作状啦。咁啊，即管同大家分享下。大家可以睇翻成首诗，我哋会放喺我哋嘅网站。OK，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有風翻嚟咧，同大家傾緊咧，就係特首做咗個宣佈啦，就話咧喺農曆新年期間咧就唔會封區嘅，咁同咧就爭取咧喺呢個春節假期之後就重開呢個部分嘅處所嘅。咁據特首嘅講法咧，就話咧佢第四波疫情咧至今已經超過咗兩個月啦。咁從幾個指標咧，從五個指標啊，就可以見到疫情咧明顯緩和緊嘅。咁包括咗咩咧？就係近日嘅新增嘅確診數目係減少啦。咁特首的形容就话已经去到一个低的双位数的水平了。指标之二就是过去七日的源头不明个案平均每日都少过七宗。 咁啊，指標三咧就近日嘅污水嘅樣本咧，結果咧都係呈陰性啦。咁啊，最近一次咧呈陽性咧就係嘅發出嘅檢測令咧就已經係2月4日噶啦。咁啊，指標四咧就係代表一個患者可以傳播病毒嘅水平咧，個 RT 值咧，咁喺疫情最高峰嘅時候就係3啦，咁最近咧就回落到0.6，咁啊好明顯咧就已經係改善緊啦。咁啊，最後一個指標咧就喺過去嘅25次嘅封區裏邊咧，只有4次咧就都確診，咁呢啲咧都係被視為咧係即係話疫情咧就有啲緩和噶啦。咁啊，如果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希望咧假期之後咧就有啲場所咧就希望可以重開啦。咁其中咧就最多人留意嘅咧，亦都係即係提出咗好多訴求咧。就是、飲食業界啦，咁飲食界嘅係咪能夠重開咧？咁亦都有啲條件嘅。咁正如頭先講啦，政府都提出咗某啲嘅方案啊，咁啊包括咗咧就員工要檢測啊等等。咁啊，如果你係業界嘅人士或者朋友咧，就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歡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到呢個時間裏邊咧，我就同一啲業界嘅朋友傾下咧，到底呢個復業嘅話咧，對佢哋嚟講有冇難度咧？咁我哋請嚟嘅咧就係稻苗學會會長黃傑龍嘅。黃傑龍你好， 你好。你好，陳先 生。你好啊，我哋啱啱講緊咧，就嗱，按照不如咁啊，我哋講翻啊張宇仁先啦，因為佢嘅社交平台提出咗咧，就有三項措施咧，做咗嘅話咧，就應該可以有機會復業啦。咁啊，包括咗前線員工每兩個星期做一次檢測，咁同埋咧就顧客進入食肆前咧，一定要用安心出行，咁同埋咧就加強呢啲食肆嘅空氣流通同淨化，建議咧每鐘頭換氣6次嘅。咁好啦，咁啊開列曬啲條件啦。咁啊，黃傑龍你點睇啊？你覺得即係業界裏邊咧，容唔容易做得到呢啲咁樣嘅要求咧？ 嗱，呢幾個條件咧，亦都唔係咩全新事物嚟嘅。 嗯， 其實過一段時間都有即係討論過噶啦。咁啊，阿議員咧，琴日亦都有喺我哋飲食業啲群組咧，係提醒我哋要去跟進嘅。 嗯嗯。 咁嗱，逐樣講啊，先講檢測啊。 嗯。 嗱，其實檢測咧，我哋業界過去譬如有某啲確診者曾經到訪過一間食肆咧，我哋都會要求啲員工去做檢測嘅。 嗯。 咁所以都有做過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我哋有20-30万從業員㗎嘛， 嗯， 要一次過大家做曬先可以復業呢，其實都係一個相當大嘅工程嚟嘅， 嗯， 即係我自己除一除，如果即係14日呢，就算好平均咁攤分呢，每日都有20000多， 嗯， 咁即係一個月要做60万次㗎嘛， 嗯， 咁究竟政府呢有冇咁樣嘅檢測嘅資源呢？ 嗯， 即係唔係淨係我哋餐飲業要檢測㗎嘛，可能有其他行業又要，亦都有啲譬如封區啊，其他醫療需要啊咁。咁呢個我諗政府喺細節上要有啲公布啦，係究竟我哋去點樣做呢？咁因為我自己今日嘗試上網睇下呢，嗰啲流動檢測站呢，其實聽日只係剩返5個㗎啦已經。咁都唔係咁容易去容易做到檢測㗎。咁會唔會因為就住呢樣嘢會變成18區都有流動檢測站呢？方便，即係因為我除返如果每區呢其實再每日咧可以有成1000多-2000人要做嘅，淨係飲食業都咁，其實個量都好多咯。 嗯，即係應唔應付到啦？即係個檢測能力嗰樣嘢，你擔心 係啦，係啦，係呢樣嘢比較大問題。即係我相信我哋啲員工都會即係都會肯做嘅，因為大家其實而家都開工不足，有啲甚至乎都冇公開。咁即係其實即係只要有得復業咧，我哋盡量都配合嘅。咁同埋事實上亦都我哋都唔想。復業之後好快又反彈，咁又要停過咧，其實沒完沒了都唔係辦法。所以如果係一啲合理啊，我哋做得到嘅嘢，我哋都盡量配合嘅。 嗯，咁如果係要求啊，喺呢個即係僱主啊，即係要落實呢方面，就前線員工每兩星期做一次病毒檢測，你覺得僱主嗰方面係咪可以承擔到呢個責任咧？ 嗱，僱主從來都有管理員工嘅責任嘅。 嗯， 喺僱傭關係上，咁我覺得呢樣額外嘅條件咧。正如我哋要要求員工要戴曬口罩啊，呢啲一樣。咁過去其實我哋喺嗰個 599H 度咧，都好多嘢要求我哋員工要做噶啦。咁我相信加埋呢項咧，我哋再難都會即係希望做到有得復業、有得開工嘅。 嗯，好啊。咁啊，黃傑龍啊，另外嗰兩項又點啦？譬如我講埋第二項啦，譬如就係話要求顧客進入食肆前咧，就必須使用個安心出行。咁或者由你哋嘅員工咧記錄啲客人嘅聯絡方式咧，就方便追蹤嘅。呢個方面嘅執行嘅時候，你哋有冇難度啊？ 嗱，我覺得三樣嚟講，呢樣係最難嘅。 最難， 因為咧第一樣係講員工啫，第三樣咧就係講設施啊。 嗯， 你肯俾錢都基本上得嘅。 嗯， 但係呢樣咧，因為講緊個主體唔喺食肆度啊，喺嗰個人客度啊，即係個電話係屬於人客嘅。 佢個香港人亦都好講人權啦、啊，佢係咪願意去掃咧？係佢個人嘅選擇。咁、當然你可以話唔掃咪唔好出街食飯咯。咁、但係我覺得呢句咧就係、是、有少少晦氣説話嘅啫，因為我哋而家咧得翻三成生意，每一位客人我哋都咁珍惜噶嘛。咁、所以咧就。唯有就係、是、但係我亦都明白政府想容易啲追蹤。咁、唯有就我哋期望政府喺法例寫嗰度咧，就唔好話將太多嘅法律責任擺咗喺我哋員工度啦、因為我哋啲員工咧好多其實都係啲前線阿姐啊咁樣，其實都唔係話 I T 專才嘅。咁、都係總言之，我哋可能盡咗力提佢呢度有安心出行，我請 do 啦。譬如咁，係盡咗力就得㗎啦。咁、確實有與冇咧，其實我哋未必有嗰個專業能力。亦都冇咁嘅權力叫人客解鎖個電話俾我哋 check 下噶，咁希望就唔好話俾太大壓力我哋啲同事啦。 係啊，黃建龍，咁而家你所見咧，即係譬如話政府都推呢個安心出行啊，咁喺日常嘅營業裏邊，你哋所知咧啲食肆裏邊多唔多啲人客係用呢樣嘢咧？其實 我哋見到就唔多嘅， 唔多嘅， 就係唔多嘅。我自己甚至乎覺得咧，就開始嗰陣時仲多啲，即係有啲人試下睇下效果點，但係咧就即係漸漸都大家覺得呢個似乎唔係一個主流嘅方法嘅。咁可能 即係使用係好低嘅。 我唔睇到好多人用嘅。 係啊，嗱，局長咧，創新科技局局長薛永恆啊，咁佢就話咧，就有啲長者可能佢即係未必一定適用呢個智能電話應用程式係做呢個安心出行噶嘛，咁希望啲食肆員工咧就可以幫手去幫佢哋安裝啊。咁你覺得咁嘅要求又得唔得咧？可唔可行咧？ 我覺得呢個就非常理想化咯，即係因為我哋其實我再強調啦，前線員工咧好多都係基層嚟嘅啫，咁咧冇受過呢方面嘅培訓，而電話咧亦都係款款唔同好多牌子嘅，其實咧搞壞咗人個電話咧，仲更加唔知點收貨，人亦都未必有信心俾你觸摸，咁如果過分觸摸嘅電話咧，又話傳染啊，檢即係亦都有風險，我覺得唔係咁容易可以協助嘅。我覺得我哋食肆嗱，我哋唔係話乜都難唔做，但係咧，我覺得食肆真係有嘅能力啦，我哋就係即係提醒客人。是請你嘟啦咁樣，咁我哋甚至乎肉眼睇到佢真係拎起個電話嘟過，咁我覺得都可以嘅、但係真係要確認佢裏面係咪一定有做得到呢，係好難。同埋呢就其實亦都有啲細節嘅，譬如一家幾口有啲梗有啲小朋友三四歲四五歲，嗰啲都唔會個別人都有個智能電話㗎。咁係唔係即係譬如小童同成年人一齊入內咧，可以豁免咧，咁呢啲我覺得呢啲細節政府都要諗諗嘅，我哋有機會都會同政府反映嘅。 係，即係執行上，你覺得呢一點係最難度最大，即係 因為佢要客人嘅配合啊，所以咧就我哋唔係話可以堅持一定要做到嘅嘢。我見到政府而家譬如佢政總咧，都係用強烈勸喻呢種方法啊嘛。咁既然政總都係用強烈勸喻咧，我希望我哋食肆至多都係用同樣嘅級別啫，強烈勸喻啫，就千祈唔好話變成發現有一個冇，我哋啲員工就要有刑事責任咧，咁就實在係似乎有少少過咗龍啦。 咁第三點咧，你就提到關於設施啦，咁個要求就話咧，加強嘅食肆嘅空氣流通及淨化，建議加強每小時換氣六次。呢方面又執行成點啊？ 嗱，呢樣嘢咧就講咗好耐噶啦，都有半年噶啦。咁自從阿袁國勇教授提出咧，咁我哋業界都知道嘅。咁咧嗱，其實個結論都好清晰噶。就如果你個食肆本身嗰、那個，其實我哋所有食肆要出到牌照咧，本身都有個換氣要求㗎啦。其實我哋同食環署都有研究過咧，大部分食肆其實本身按照牌照已經做咗落去嘅換氣嘅設施咧，已經係可以超過六次嘅。咁咧就個別係唔得嘅咧，其實你要佢做工程去做到得咧就冇可能嘅，因為你由入職啊去做好多嘢咧，搞一兩年都未得嘅，好複雜嘅。咁咧就所以唯一嘅方法咧就係裝空氣清新機嘅。咁咧就可能政府都會要求係啲 UVC 嘅，即係紫外線嘅空氣清新機，因為呢個教授好強調嘅。咁但係哪怕係咁咧，其實都係投資我哋見市面上咧兩三千蚊都有一部嘅。咁可能你擺兩三部嘅鋪頭，咁幾千蚊就可以換翻服業咧，我相信個個都制嘅。 即系业界都接受嘅，愿意。 我相信系啩，你咁 困難到都個個月蝕大本，冇理由幾部空氣清新機都唔買噶嘛，同埋大部分買都唔使噶，你只要計計數就計到，其實本身自己係超過六次嘅都係大部分嘅。 嗯，咁按照如果你咁講咧，阿黃傑龍，即係話如果要復業嘅話咧，就似乎係即係安心出行，即係話要求要即係俾一個咁嘅聯絡方法，就係難度最大噶啦，係咪咧？ 所謂難度大咧，我頭先都強調，即係我哋依家要生存，乜都要配合政府噶啦。 嗯， 我哋被規管，亦都唔係去談判嘅，其實我哋只係去話俾佢聽有啲咩。細節的難度，希望他都明白我們的苦況呢，就在那個條例定名度有少少的合理的彈性給我們，就不要說太大的法律責任給了我們咯，是這解的。 是啊，但現在這三點裡面，你是不是跟政府有機會再繼續談的，繼續商討的？ 我剛剛跟你通電話之前呢，就張宇仁議員就約我們幾個飲食業的商會呢，明天會跟食環署在他辦事處開會的，我相信都是談這件事的了，所以就希望有好的進展啦。 那你現在暫時信心大不大呢，即可以在這個即新年之後復業？ 我是会用大嚟形容，但是不是讲信心啊，是那个是即是我哋有一个迫切的期待的啦。因为搞了这么久呢，今次还是连续两个礼拜政府最高层都暗示是应该是得呢，我哋即是挨埋最后这口气顶埋佢嘅啫。如果真係去到初七都係唔得呢，我諗好多行家都顶唔到㗎喇，真係借钱都借到盡㗎。所以今次係即係絕路之中嘅最后一天，即係希望真係可以復業㗎喇。 係好啊，咁唔該晒你先啊，黃傑龍。 唔該晒。 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稻苗學會會長黃傑龍嘅，咁而家傾緊嘅咧就係政府希望咧可以部分咧嘅處所咧喺呢個新年之後咧係重開嘅。咁大家如果對啲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开会，讨论是否批准科兴疫苗在香港紧急使用。召集人刘泽星在会后说，仍然有两个问题需要科兴回应，并且要取得有关资料。委员会两个星期之后再开会，希望到时能够给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建议。刘泽星说，委员会近两日已经收到科兴的第一和第二期临床数据，针对不同群组人士的效用和安全性，委员认为疫苗安全可以接受。至于第三期临床数据，他说科兴在巴西、土耳其和印尼的临床试验，委员都认为第三期数据显示疫苗有效益，安全性高，可以接受。其中巴西的数据显示可以减低感染机会。不过他说，委员希望科兴提供更多数据，包括民众接种之后会不会因而感染或者产生抗体。建造业议会和香港建造商会下个星期二起试行计划，要求进出地盘的人员必须持有14日的阴性检测证明。有关计划今个月22号全面实施。议会表示，承建商可以透过几个途径为工地人员安排免费检测，包括可以参与计划由委派到工地的医疗团队为工地人员采样。由今个月6号至到今个月28号，食物及卫生局为建造业工友提供的一次免费自愿检测服务，承建商可以协助工友预先登记预约。工地人员可以考虑医管局免费提供的样本包派发和收集服务。承建商亦都可以自行聘请获政府认可的医疗检测机构，安排到工地集体派送和收集样本包，以便利检测。议会和商会将会共同进行定期巡查，确保工地有效执行所有工地人员必须持有阴性测试结果上班的措施。一名孕妇上个月在土瓜湾被警方截查的时候发生争执，其后被捕，几日之后早产。事主今日在民主党区议员陪同之下，都投诉警察课投诉。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2月10日朝早11点，民建联发现多个公营房屋及私人屋苑有喉管接驳、保养、管理欠佳等问题，建议政府推出资助计划，协助改善旧楼渠管。立法会议员陈恒斌 希望政府系尽快设立多一个基金啦，资助佢哋尽快去处理佢哋嘅渠管。若果佢哋系冇办法去做嘅，根据建筑物条例123条咧，第 section 28咧，政府系可以进入去处理呢啲嘅问题嘅。 下午2点半，医学会认为政府认可新冠病毒疫苗要有第三期临床数据先可以令人信服。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 市民信服咧系基于事实，基于科学，因为嗰只始终系只药嚟嘅，即系唔好话佢可以豁免噶，咁未有第三期临床数据，只不过国内已经打咗好多啦，个安全性唔需要怀疑，唔可能停喺度。 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见记者刘泽星： 有两个嘅问题，我哋好希望咧系科兴可以再俾答案我哋。一個咧就係咧打個疫苗嗰度咧，我哋知道係要打兩針啦。第一日咁跟住咧嘅疫苗嗰個注射咧，係應該係第14同第28日嗰個嘅分別。第二嘅咧就係咧睇一個疫苗有冇效用咧。另外一樣嘅指標咧就係究竟嗰個人士接受咗之後咧，會唔會產生一啲叫抗體嗰個嘅製造出嚟？咁呢個咧，我哋希望同科興咧係會再攞一啲嘅數據嘅。 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咧，關於就係新年嘅時候咧，政府決定咗農曆年假期間咧係暫停封區嘅。咁同埋有啲場所咧都喺呢個假期後咧會重開嘅。咁啱啱咧就食衞局局長陳肇始一路開緊記者會啦，就透露緊咧喺呢個社交距離措施咧年初六咧就屆滿啦。咁政府宣布咧由初七開始咧就係容許呢個處所咧有限度嘅運作嘅。咁包括咗啲咩咧？就係所有嘅體育處所啦、健身、美容按摩、公眾娛樂場所、电影院、游乐场所、桌球和这个游戏机中心的。另外关于这个进食的方面，就食肆的堂食就会延长到10点钟了，4个人一台的。这些措施就陆续放宽，都相信很多人都乐意听到，尤其是做这些生意的人就终于等了很久了。到底对大家对这些措施放宽了之后就有没有你的看法呢？或者如果是业界的话，跟我们想分享一下你们的经验呢，都可以打来18723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咁呢个时间里边咧，我哋有位听众啊，黄女士咧就接通咗，我哋先同阿黄女士倾下先。黄女士你好， 系啊，陈生你好啊， 系啊，你好，系请 讲啦。因为我哋啲长者咧，用嗰啲电话就啲手提电话就旧式嘅， 嗯， 就唔可以咩安心出行，点样嘟下去咁样，咁我哋点啊？咁咪唔使去食肆啊，嗰啲铺头做买嘢噶咯。 即系你担心到时候即系去帮衬啲食肆有啲困难。 系咯系咯。哦，点算啊？我哋。 咁你会唔会谂住换部呢个智能电话咁样啊？有冇？ 你送俾我都唔识用啊，陈生，我哋啲老人啱唔啱啊？ 咁可以点做咧？嗱，譬如话， 系咯， 政府都有讲过啲方法嘅，譬如啲员工帮你登记，留低你联络方法啦，咁得唔得啊？咁你觉得可唔可以接受咧？ 得嗰啲私隐咪俾个员工知道。 都唔得。 咁咪系咯。我点知佢攞我啲资料嚟做乜噶？ 好啊，咁啊，即系都有啲难度啊。 咪系咯。 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啦，黄女士。 好啊。 吓，咁黄女士就话咧，就如果佢又唔用智能手机，咁又唔好想留低呢个联络方法咧，咁啊点办咧？咁到底食肆到时招唔招呼佢咧？咁样啊，咁啊，大家就不妨继续留意啦。咁啊，而家咧政府就慢慢都宣布緊咧，就係都放寬嘅，咁食肆嘅堂食咧就延長到10点啦，咁啊4人1台嘅。咁啊，但係呢啲安排裏邊咧有冇一啲前提或者要求嘅條件嘅咧？咁我因為啱啱節目開始嘅時候咧，就透露過咧，就政府啊，即係呢個創新及科技局局長啦，曾經提出過咧有序復業嘅條件嘅。咁啊，飲食立法會飲食界議員啊張宇仁亦都提出過咧，就政府可能係要求咧，就係業界做翻啲措施咧，咁啊先至可以係復業。 業嘅，咁但係而家暫時咧，我哋都唔知道咧係咪需要咁樣做嘅。咁啊，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嘅討論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咧，或者係發表下你嘅意見嘅。咁啊，亦都可以做一啲補充咧，就我哋話咧就睇到咧，就係如果安排所有員工做一個檢測嘅話咧，就需要保留一啲證明去查核嘅。咁啊，並且要喺個復業前咧7日咧就完成一個檢測。咁咧就14日之後咧再要做呢個檢測嘅。咁我啱啱提緊同一啲飲食業界傾過咧，就話到底咧就如果咁多嘅員工咧係需要做呢個檢測嘅咧，到底政府嘅檢測能力嗰方面咧係唔係能夠可以承受嘅咧？咁都係仲有啲擔心嘅。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參與討論嘅話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先休息一陣，我翻嚟再傾。 法醫研究所。 世界上冇绝对嘅事情，如果去得太尽，最终都会弄巧反拙。 李显善、梁荣忠、黄家声，法医研究所第三季，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哈气。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仲有我梁海宁，连同专业医生团队， 多角度、全方位，让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医生与你，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35分， 晚晚港台电视31，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嘅咧，就係政府咧就宣布咗咧，就喺呢個假期之後咧，有部分嘅處所咧要重開嘅。咁啊，食肆嗰方面咧就都放寬咗啦。咁啊，堂食可以延長去到10点啦。咁啊，4个人一台嘅。咁啊，食肆嘅負責人咧就要遵守兩個新嘅防疫規則嘅。咁啊，包括咗咧必須安排咧所有嘅員工咧檢測啦。咁啊，保留呢個證明嘅查核，並且咧係要喺個復業前7日咧完成一個檢測嘅。咁即係話咧2月11号至15号咧就要做第一次啦。咁14日后咧就再要做检测嘅。咁另外其次咧就系啲处所嘅负责人咧就要求顾客进入之前咧要使用安心出行记录呢个行踪啦，或者系登记呢个顾客嘅个人资料嘅。咁如果唔能够遵守嘅话咧，就可能系被要求咧系停业3至14日不等嘅。咁啊，依咁嘅措施咧就业界里边咧就大家都即系要遵守啦。咁啊，但系咧做嘅时候系咪有难度嘅咧？同埋咧做嘅时候系咪咁容易做得到咧？咁啊，大家咧都有啲疑虑嘅。咁啊，如果你系业界嘅朋友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咧，讲下你嘅意见嘅。咁好啦，咁啊，到呢个时间里边咧，邀请到咧另一位业界嘅朋友咧，就是、香港酒吧业协会副主席钱俊永咧，同我哋倾一倾下呢个话题嘅。钱俊永， 系你好啊，你好啊， 系啊，你好你好，系啊，但系嗱，政府咧宣布咗一系列嘅即系放宽嘅措施啦，咁但系酒吧咧始终都仲未上榜嘅话，咁啊，你哋点睇呢样嘢咧？ 当然啦，即系我哋都觉得咧，酒吧咧睇嚟政府咧真系。系佢系覺得咧，酒吧咧，即系成日都系認住咧，酒吧系一個好 open 啊，即系啲人系會一定系除口罩啊，會有好多問題嘅地方。咁所以我即系當然，我覺得政府系針對呢個行業嘅，似乎系啊。咁所以咁我覺得今次佢而家第一輪佢唔開放俾我哋咧，我哋都系預咗嘅，真系即系都 心裏有數嘅， 好大機會噶啦，系啦。即系但系我哋估計第二輪佢就一定要開啦，因為點解咧？因为酒吧已经停业停咗咧，已经超过咧2个月噶啦。到我谂今时今日咧，再咁样停埋个新年咧，系接近2个半月。咁、如果喺2个半月里边咧，如果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咧，你又唔叫业主勒令去停止收租，但系你又要我哋咧酒吧咧就要继续交租，又要养住个伙计咧，我哋觉得系一啲都唔公平，一啲都唔合理嘅。所以你冇可能要我哋停咁耐嘅。所以喺我哋角度，我觉得。除非政府已經開始考慮緊，就係話佢要賠第五輪嘅錢俾我哋，即係賠償翻呢個抗疫基金俾我哋。如果唔係咧，佢冇可能係停我哋咁耐咯。 嗯，阿钱俊永啊，而家讲紧咧，即系话政府都有啲前提啊，即系话一定要做咗先至得嘅。咁啊，例如包括咗啲员工要2星期做一次检测啦，同埋就入去之前要用安心出行啊。咁呢一啲规定对嚟讲有冇难度咧？或者你做唔做得到咧？ 呢啲咁當然啦，我哋都成日都講啦，我哋而家係為咗生存，我哋為咗生存，我哋即係需要咁講，我哋政府要我哋做乜，我哋都冇辦法嘅，我哋只能夠就係去符合、去配合佢係啊嘅政策，因為我哋根本都冇得選擇，係啊。咁我亦都見到而家佢嘅政策，佢係喺即係各行各業啦，包括你話健身啊、美容啊，佢哋都要去做呢件事啦。咁我覺得即係不論咩行業都好啦，即係如果大家唔配合嘅，個結局只有一個，就係佢唔開放俾我哋。咁所以我睇我哋根本都係冇得揀啊！我哋而家即係難聽啲講死路一條，我哋只能夠順從。 嗯，全俊明，我哋咧即系喺节目开始咧，都同一啲饮食业界倾过嘅。咁佢哋就觉得即系几个措施里边咧，就要求嗰啲客人用呢个安心出行啊，或者由员工登记啲客人联络资料咧，即系有难度啊，同埋难度比较大嘅。咁喺你哋酒吧业界嚟讲，会唔会都系遇到同样困难呢？ 绝对系，系啦，唔好讲话饮食业界，我谂各行各业你要去做呢一件事，你要去攞人哋嗰啲資料根本咧，坦白講咧，即係我哋根本我哋覺得咁樣都唔係一件話係好嘅事嚟嘅。其實我哋都好擔心，就係話我哋做呢件事，我哋會引起啲客人嘅反感，令到一部分嘅客人唔嚟。其實我哋係唔覺得唔合理，我哋都覺得唔合理。但係喺呢個咁嘅情況下，大家因為要抗疫，大家都為咗呢一個減低個疫情嗰個感染嘅風險，大家去做呢件事，咁我覺得無可厚非嘅，咁我哋同你一齊配合去做，都冇辦法， 即係都係唯有配合， 係咯， 都係唯有配合啦，即係係嘛，即係你意思都係要嚇， 冇得揀，喺呢個咁嘅而家呢個大是大非嘅情況下，如果我哋唔配合，我哋又係死路一條，我哋永遠都開唔到。我哋都而家我哋好坦白講，我哋其實成個行業咧都係好慘、好慘、好慘嘅，因為一路大家要交租，亦都有部分嘅夥計，我哋係會即係出住部分糧俾佢，等佢可以過到年。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就话，唉，政府啊，不如咁啦，你话乜咪乜咯，你早啲讲俾我听，早啲俾我哋开业，我哋咪跟足你嘅规例去做咯。 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啦，陈俊明。 唔好咁讲。 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香港酒吧业协会副主席钱俊永嘅，咁啊，正如佢头先讲啦，政府咧就即系都几针对你个业界嘅，咁啊就第一轮里边咧开业咧就重新开业咧就冇酒吧业啦，咁啊但系佢哋都愿意咧系遵守政府啲条件嘅，咁啊大家如果系业界人士咧都想发表个意见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咧讲下你哋嘅处境嘅，咁好啦，而家电话机旁边有位听众啊黄先生啦，咁不如同阿黄生都倾下先，黄生你好。 喂，你好，系 请讲 啊，系，但我想话咧，其实你访问嗰啲咩主席啊，咩王杰龙嗰啲冇乜意思嘅，因为本港大部分嘅餐饮都系好细嘅，即系三四五个人一间嗰啲铺啊。你问阿黄生，佢乜都得噶啦。佢做乜都 OK 嘅，冇问题噶。 即系小店可能有困难啦，即系你讲系。 啊，系啊，其实大部分 黄生咁系咪你都系经营紧呢啲小店啊？ 系啊，冇错、啊。 你讲下你个情况系点啊？你哋系做个咩嘅生意？有几多人啊？即系个食肆里边可以用啦。 其实三四个伙计咁样咯。咁你话你叫嗰啲人去检测，咁个费用边个俾啊？我想问一问，佢冇交代喎，依家仲未系咪啊？ 咁如果系免费咧，举个例啊，如果政府系免费嘅，咁你系咪可以做得到咧？或者愿唔愿意做咧？ 我满费 OK 嘅。 OK， 但系咪长期免费啊？我想问一问。 我哋嘅资料睇到咧，就系头三个月咧，啲员工可以到社区中心就做免费检测嘅，咁或者邮局啦、港铁、医管局诊所咧就攞啲样本收集包咁样，咁啊即系呢个阶段嘅安排咧都系免费啦，咁啊我谂你哋就唔需要负担个费用住咯。 即系咁，另外咧就系话咁，譬如客人唔配合嘅时候，咁啊点咧？系咪唔俾佢入嚟咧？咁如果另外就话可能有大部分客人因为呢个措施而即系唔帮衬，即系唔帮衬你嘅、因为咁麻烦系咪？咁到时就系冇嗰啲客嘅啫。 系好啊，明白啦，唔该晒你，黄生。咁黄生倾到咧，就话佢哋其实业界里边真亦都好多小店嘅，咁呢个大家都明白啦。咁啊，小店里边咧，可能资源啊，各方面嘅配合咧，未必咁容易嘅。咁啊，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想继续都表达下你嘅处境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啊，电话机旁边有另一位听众啊，吴女士都接通咗啦。吴女士你好， 系、你好啊，唔该，我想讲一讲头先你讲嘅安心出行啊。 系。 咁其实咧每 间食肆里面一百个客里面呢都冇一个呢是做呢样嘢㗎。唔好理佢係年纪大年纪后生嘅先唔先开个 Apps 出嚟去 do 嘅。係根本就係唔会嘅。你唔好不论话係长者后生嗰啲都係唔会嘅。 点解呢吓吴女士你会觉得。 因为呢佢连去出面呢个玻璃嗰度呢嗰啲人会掂行掂过嘅。即係好得意嘅。即係政府有政府成日宣传安心出行但係呢度永远都冇人 do 嘅。咁另外一样嘢你话叫个食肆啊帮你下载个 Apps。咁我想问啦帮你下载咗咁到底到时啦嗰啲长者识唔识开返出嚟去 do 呢以为系叫个食肆嘅员工帮你开呢因为呢个员工帮你开嘅话呢其实个员工系受緊呢个老细㗎嘛呢间食肆嘅老细俾钱㗎嘛佢唔系政府俾钱佢去做呢样嘢㗎嘛系咪搞安心出行系政府关个食肆嘅老细咩事呢关个员工咩事呢系咪其实呢样嘢系好失败嘅。 系明白唔该晒你啊吴女士。咁政府其实系咪借呢个措施呢即系要求嘅食肆要做呢件事嘅时候呢系顺带推埋呢个安心出行呢咁样。咁安心出行里面呢就而家登记咗呢就有啲资料显示呢就五十几万嘅啫。咁似乎同政府个目标呢差距好远嘅。咁亦都听到呢个声音呢就似乎唔系咁多人都欢迎去用嘅。咁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继续有兴趣呢都可以打嚟1872311呢同我哋倾下嘅位反映下同自由风呢讲下你嘅意见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呢会继续再倾嘅。 喂，今年有投注香睇咩？ 冇错，息息元黄大仙祠投注香科仪，年30晚深夜11:55，港台电视32直播。不过我梗系想你早啲开定香港电台第一台面书专页啦。当晚10:30起有特别直播节目《广东广西我想投注香》。 我知道一台仲请嚟投注香 icon 嘉宾王夏慧同大家齐齐踏入牛年大年初一啊嘛。 至于你问我， 就系想讲俾大家听啊嘛。 恭喜恭喜！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想同大家傾另一個話題，咁就係啲露宿者咧，最近咧都發現到咧係有要確診嘅。咁啊，香港喺尋日咧就新增嘅26宗嘅病毒新冠病毒嘅確診啦。咁啊，不明源頭個案咧持續咗5日咧都維持單位數嘅。咁但係尋日有5宗裏邊咧，其中一個咧就係無家者，即係啲露宿者嚟嘅。咁佢就曾經逗留喺呢個佐敦嘅佐治五世紀念公園啦，同埋深水埗嘅通州街同南昌街一帶嘅。咁啊，呢個露宿者咧就主要因為身體不適咧，到廣華醫院求診啦，咁咧就驗出咗咧就係確診嘅。咁啊，佢另一個嘅露宿朋友咧都初步確診嘅。咁啊，醫生就話佢哋屬於一個高風險啦。咁因為咧就大家知道封區啊，同埋呢個強制檢測嘅時候咧，就因為呢啲朋友都唔喺啲區裏邊嘅。咁佢哋會唔會係成為咗一個漏洞咧？或者政府應該點樣處理呢個問題咧？咁我哋就請嚟咗咧就社區組織協會嘅社區組織幹事啊陳仲賢咧，同我哋傾下呢個問題嘅。陳仲賢你好。 你好， 系啊，我哋啱讲到咧，就发现到有啲咁样嘅无家者咧，就开始又出现咗确诊啦。咁啊，你哋就好熟悉啲基层嘅朋友啦。你觉得呢个问题都算唔算严重，或者系咪对我哋嚟讲咧，都响起咗某啲嘅警号啊？ 哦，其实我哋喺疫情初期咧，我哋已经同政府即系民政处咧问下佢哋，其实可唔可以开放一啲避寒避暑中心本身嗰啲社区会堂咧，俾啲无家者入住？因为我哋都知道，其实喺街咧。其實佢哋就冇一個好嘅屋企啦，咁佢哋都係室外。咁其實就算咧，佢哋瞓覺，佢哋可能都需要除口罩嘅，因為其實戴住口罩瞓覺都係比較辛苦啦。咁但係政府就回應，其實佢哋就唔會因為疫情咧就開放呢啲中心俾無家者，因為我哋覺得其實喺室內咧，就算你登入去咧要登記咧，其實追蹤翻個源頭，即係咁唔好彩有人確診咧，都可以追蹤到噶嘛。但係而家咧就可能真係追蹤唔到啦。 嗯，咁呢个社区里边，即系如果有呢啲朋友嘅确诊咗，咁佢又居无定所嘅，咁可能系四处移动啦吓，即系佢做瞓觉啊啲地方咁，咁其实都系几大嘅风险嘅。 其实都系嘅，因为其实譬如今次嗰个确诊嘅个，我都睇到新闻啦，其实佢系喺佐治五世，甚至乎通州街都有逗留过。咁其实佢啲无家者，其实佢哋都未必会有固定地方，可能佢其实喺两三个地方，亦都会同一啲可能街友咧，就系朋友嚟噶嘛。咁佢哋就会有机会咧，都会有接触咧，就可能会感染到嘅。咁所以其实我哋喺疫情开始到而家都一路派紧啲防疫物资咧，俾啲无家者，即系可能口罩啊、搓手液我都会有派，好多嘅自愿团体都会派啦。咁但系其实可能政府做呢方面咧，其实可能可以再主动多啲啦。 嗯，陈仲贤，咁你做一啲社区工作啦，经常去接触佢哋嘅。咁你哋而家呢个阶段里面咧，其实有啲咩可以帮到佢哋咧？ 嗱，我哋都会尽量，如果有人即系有啲无家者愿意上楼咧，喺呢段时间，我哋都会希望可以安排到啲住宿俾佢哋嘅，譬如一啲而家一啲宾馆啊，或者可能真系可以租翻一啲嘅板房套房，都希望可以改善到佢居住环境。咁但系即系有啲困难，可能啲租金要解决唔到咧。咁佢哋仍然喺街头咧，我哋都仍然真系会积极派发啲物资。如果我哋譬如我哋可以试过咧，如果见到一啲无家者有啲病征，可能系讲发烧啊、咳啦，我哋都会咧真系鼓励佢去求诊，或甚至乎咧可能攞埋呢一啲樽仔咧俾佢试下检验嘅。咁呢啲我哋会做紧嘅。 嗯，咁佢哋嗰啲对于防疫啲资讯咧，其实足唔足够咧？呢啲露宿者。 嗱，其实咧，如果咪咧，无家者主要咧，可能佢哋都未必有智能电话，咁所以掌握呢个资讯咧，其实好靠咧，我哋一啲嘅志愿团体嘅社工咧，去同佢通达，可能一啲嘅疫情啊，甚至乎一啲封区嘅消息咧， 好啊， 都要我哋噶， 系啊。唔该晒先啊，陈仲贤，咁我暂时要同佢倾到呢度啦，我先听下交通同埋新闻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的快线有坏车阻路，现在车龙一路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至于较早前在将军澳道上行去秀茂坪道之路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唯一行车线解封，但在将军澳道上行的交通现在仍然是非常挤塞的。龙尾分别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鲤鱼门道接近东隧的收费广场。现在东隧去九龙方向因为挤塞要实施间封措施，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近柯达大厦。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点七五三日元104.71，瑞士法郎0.891，加元1.27，人民币6.449，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港金系报17,050，比上日收市升咗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42.6美元，卖出价系1,843.7美元。港汇指数报100.3，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笔架山花园。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太古城的快线啦，都是有交通意外的一大挤塞。至于较早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的坏车就已经拖走，车龙沿住龙翔道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有待消散噶。隧道情况，洪水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上香道。另外，东九龙走廊去启德隧道观塘方向车多啦，连埋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一路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富荣花园噶。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不过后些少近住九龙塘会那段车龙就一路排到去公主道近红磡警署。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就受呈祥道较早时的坏车影响，龙尾一路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受较早时的意外影响，龙尾分别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和观塘道近德宝花园。现在东隧去九龙方向已经取消了间封措施了，不过东隧的港岛入口车龙仍然很长，分别排到去维园上桥位和西湾河泰安楼。路面情况，九龙方面

學校裏面的工作人員呢，都可以打1872311跟自由風傾下呢，就反映下呢個意見，或者你可以講講你的睇法嘅。咁洪慧文啱啱我哋講嘅話題嘅時候，呢度提到呢，就你都最近有到訪嗰啲學校啦。 係啊，咁巧啊。 學校方面係點樣睇呢啲咁樣嘅定期檢測嘅要求 呢？我就即係今朝收到個題目之後呢，就咁巧就嗰之後就去咗某間本地名校。咁我都有問啲老師啦，咁就佢都係唔係好正面嘅。咁我諗兩個原因，第一佢就覺得我哋而家咁樣六分一上堂，遲啲可能變三分一，其實都 OK 啊。我哋啲老師都習慣咗網上教學。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始終都係個安全問題，即、就、係、是、我諗個比較奇怪，我唔知係咪奇怪啦。我覺得奇怪就係老師要檢測，學生唔使檢測。 嗯， 咁學生都會傳俾學生噶嘛？ 係，呢個都係其中一個主要。 即係呢個，我覺得我諗即係要大家安心。但係我個人咧都好理解，即係因為我公司都有啲同事係家長啦。咁啊，兩個小朋友都好細啊，一個可能三年班，一個六年班咁樣。咁其實對於佢嘅工作係好大嘅影響嘅。即係因為啲學生喺屋企上課，咁可能有技術問題啦，打電話俾媽咪，喂，上唔到 Zoom 啊，開唔到聲啊。咁同埋睇到咧，確實網上教學咧個效果並不是咁好嘅，尤其小朋友細嘅時候咧，有紀律啦，唔係個個人都可以有家長喺屋企睇住個小朋友噶嘛。咁呢個嗰個學習嗰個效果咧，係比起面授係差好遠嘅。咁呢個我哋都明白，同埋咧就。即係再長期咁樣落去咧，確實嗰啲小朋友本身嗰種上學嗰種習慣啊，各樣嘢都會冇曬。咁呢個都係好多家長憂心，所以我好明白點解大家咁希望快啲復，即係可以。但係個問題就係點解係檢測老師？這個我真係唔明白。其實而家嘅檢測嘅能力，其實學生都可以檢測嘅啫。 是啊，咁嗱，我就住呢个话题咧，就啱邀请到位嘅嘉宾咧，就同我哋倾下噶。咁咧就香港嘅中学校长会荣誉总干事啊，黄慧如嘅。黄慧如你好，系啊，黄慧如你好，听唔听到？ 听到吗？ 唔得啊，好蒙啊，你个声。 喂， 系 OK 啦，而家好似好啲。 系啊， 系啊，我啱啱就倾紧咧，讲咧就关于呢个调查，咁只系得3% 嘅中学咧就会安排呢个教职员定期检测嘅，咁到底点解嗰个即系反应会咁差咧？其实个原因系咩嘢咧？可唔可以同佢讲下？ 我估就系、是、我哋呢个嘅问卷调查咧，系喺教育局喺上个礼拜即系五号咧出咗封信之后，咁我哋觉得。我哋四號已出咗個聲明，咁但係政府咧，教育局仍然出咗封信嘅時候咧，咁我哋就睇下，咁其實係唔係我哋執委會係估錯咗咧，或者係可言點咧？所以我哋就舉行一個問卷，咁呢個問卷咧喺三日之內咧，就可以講得係破紀錄地咧，係快脆咧啲會員啊，好快就翻嚟。我哋有377個會員啦，咁就有收到338份，咁即係。差不多90% 的校長咧，喺週末同埋禮拜一咧就加翻嚟，咁我哋就隨即喺禮拜一咧就已經統計咗咧，就發覺到嗰個嘅情況係咁。咁我想強調嘅咧，我哋中校總會執委會咧冇任何嘅推薦，即係俾會員嘅。咁會員咧係純粹將佢哋嘅想法咧加翻嚟啊。咁而正如主持講咧，即係話睇到呢啲嘅中學校長話俾我哋聽咧。佢哋咧絕大多數咧都係唔會咧係即係選擇咧係喺農曆年假之後咧係會係嘗試咧係恢復咧係全校咧半日上課。咁呢點咧就係即係好睇到。咁同埋咧就特別咧係96% 嘅校咧話俾我聽，佢哋學校未能夠達到100% 咧係參與呢個檢測。咁而94% 咧。都是在農曆年之後呢選擇三分之一的學校是回是上課這樣，這點呢就好看得到。當然是校長都表示很多的憂慮啦，特別呢就是他們覺得這個呢就是 89% 差不多 90% 呢他們覺得即是那個教職員呢是不能夠連是兩個禮拜由兩個禮拜一路是保持呢是接受呢個檢測咧，呢、這個係有一個一定嘅問題。咁同埋就係教職員佢哋自己係喺法理上邊咧，學校係可唔可以逼佢，或者係 鼓励啦吓，即系自助检测咧，咁呢个问题，同埋最紧要嘅就系、是，我谂就系教育局今次话俾我哋听咧，如果我哋能够交到呢个检测结果出嚟咧，佢唔系批准我哋咧系即系三分一系唔系批准我哋咧系全校咧系恢复咧半日上课，而系即系话咧内容被识，即系话 noted， 即系用英文讲 noted， 咁即系话咧嗰个決定咧係唔係全校半日上課咧，係由學校嚟到承擔。咁呢點咧，學校會覺得個法律上面、個法理上面個責任由邊個去負咧嚇？咁即係咧係呢點咧，就係、是、當然教育局就話呢、這個我額外嘅選擇俾你嘅啫咁。但係呢個選擇咧就由學校嚟到去承擔。咁喺法律上面有咩嘢嘅責任咧？呢一點係即係我哋好擔心。最緊要咧，即、就、係、是、我諗中學校長會睇到就係、是。啲會員覺得咧，今次教育局呢個決定咧，喺嗰個科學根據上邊係根據頭，即係頭先你哋其中一位主持講，就係話點解淨係老師去檢測咧，學生唔係檢測咧？嗱，我哋唔係即係咧係分呢個咧係反對啊，而個問題就係話學生嘅數目咁多，最緊要嘅就話老師100% 檢測咗啦，咁會唔會俾即係學生或者外界人士覺得？啊！校園好安全噶啦，即係校園安全嘅，翻嚟而係忽略咗咧。咁啱啱先前日筲箕灣官立學校又發生一件咁嘅事情嘅時候咧， 有兩個學生 就更加更加令到我哋擔心。咁呢點咧就係、是就係咁嘅情況啦。係 啊，黃慧如，我想問一下啦，我想澄清一下一個講法先，即係話咧未來咧，如果申請係咪全校恢復半天面授咧，係由校長決定嘅。做呢个决定 系由学校决定， 学校自己决定。咁呢个检测咧，只系即系教育局建议你去做，你哋可以唔做嘅，唔做亦都可以恢复半天面授嘅。 唔可以， 就唔可以啦。 嗰个系先决条件。 要100% 系检测，而且咧呢100% 唔系净系老师啊，系全校所有嘅员工，即系可以讲咧，教务处嘅职员啊，或者系工友啊，系教学助理等等。咁而今朝早咧。是教育局亦都出咗 WhatsApp 俾學校咧，佢係唔接受呢個快速測試嘅，即係咧係一定要係用翻嗰個標準嘅測試，唔可以咧係用快速測試嚟到去做。咁我想大家考慮諗一諗嘅情況。嗱，我間學校咧，譬如咁講嚇，我3月1日至3月4日係全校都檢測咗啦，咁咪全段嘅係半日上課咯。好啦，到3月14日。我有一个老师，佢唔肯检测，咁3月15日咧，又要立即话俾家长咧，喂，我哋唔好全部检测喎，咁又要恢复翻咧，就由以前嘅情况啦，3日1日啦咁，咁你不两个礼拜一次，两礼拜一次咧，头先你哋位主持话，作为家长咧，梗系好希望咧，系学生翻学啦，老实讲，边一个校长，边一个老师咧，唔希望全面复课啊？你估系即系？我哋唔使翻工咩？一樣要翻工噶，一樣要教書噶，而且關過身更加困難。但係問題就係話，我每14日就做一次，每14日之後咧又唔知道下一個14日咧係咩結果嘅喎，即係會比較混亂嘅喎。咁呢點咧就即係大家咧都要諗清楚咧。其實學校係喺呢方面咧係好擔心嘅，即係嗰個混亂情況咧係好難搞，同埋特別咧係好驚啲。學生啊、家長啊，或者個個咧覺得啊，校園好安全嘅咁，而咧最主要問題，而家係香港整個嘅疫情咧係即係唔穩定啊嘛。咁而家問題咧就係唔係話整個疫情係穩定啊嘛？我哋講笑咁講就話，公務員都在家辦公，咁即係其實咧，咁我哋學校咧係咁樣恢復咧係全面上全級嘅嚟到全校上課咧，嗰、那個理據喺邊度咧？咁呢點就係我哋相信咧係。即係學校咧係擔心嘅嚇。 咁但係如果而家個反應即係咁低啦嚇，即係如果按照你個講法個回覆啊， 係 咁即係話大部分學校都唔可以做一個半日嘅面授啦，係咪？ 係啦，因為我諗好多學校都有，我睇到有9間學校咧，佢係會嘗試咧係即係咧係會係達到咧係全面檢測，係希望咧就係半日咧全校係復課。咁同埋我想補充一點咧就係、是。我同啲校長傾談咧，佢哋好覺得，如果3月幾係全面恢復半日上課，突然間學生有受感染，而且咧令到停課，咁而呢班學生咧係準備考 DSE 嘅，因為 DSE 4月20日到就開始啦嘛，咁如果影響到佢哋考唔到 DSE 咧，咁呢個影響更加大，因為而家學校咧係 報告上課咧，都係優先咧係俾咗中五同中六咧係盡量上課嘅，因為佢哋趕住嘅去迎接啲公開試。咁如果係到到三月四月學校爆發一啲咁嘅情況，而令到學生考唔到 DSE 咧，我相信嗰個震撼咧更加大。咁我希望咧家長唔好誤會咧，即係話係老師咧唔合作，而係老師咧係真真正正咧係關心學生，而咧發到喺行政上面嗰個混亂啊同埋複雜咧。是大家是要想象一下咯。 在黃慧如嚟，你聽講咧就話，即係唔係老師唔合作啊？咁但係按照你頭先講咧，始終都係即係話老師對要真係定期檢測咧，係唔係好想咁去做啊嘛？係咪啊？同埋唔係好想落實咁去做啊嘛？咁呢個係個事實嚟嘅喎，呢個係。即係咁係點可以解決到咧？即係嗱，你按照你講個疫情係仲好緊張嘅，咁但係我哋都知道啦，即係政府有啲嘢都開始放鬆啦，又見到個情況都真係改善緊嘅。咁但係按照你講咧，如果佢老師仲係始終覺得唔得嘅，我都係唔想做一定期檢測，咁都係冇辦法嘅。即係呢個其實就事實上係咁嘅。即係如果我即係家長，我都會睇翻個結果咧，我都係咁去解釋嘅啫。我唔會話覺得係疫情事實上咧真係舒緩咗噶嘛。咁但係我嘅學生仍然係唔可以做到一個半日嘅面授上堂啊嘛，仲要佢留喺屋企噶嘛，咁呢个你点样解答呢个家长嘅疑问咧？如果家长就话喂，咁政府开嘅条件，点解你又唔做咧？咁唔做的确系真系老师唔想去做嘛，系咪先？即系呢个问卷翻嚟嘅结果系点样解答到呢个疑问啊？即系对一个家长嚟讲， 个问题就话，即系我哋即系我相信校长咧系好觉得就系我哋梗系想系尽量咧系学校安全啦，亦尽快咧系恢复咧系全面咧。是復課啦，但有一個問題就係頭先我所講，就話如果老師佢係因為咩嘅理由都好，佢拒絕檢測，咁喺法理上邊學校又可以取咗咩嘅行動咧？點樣處理咧？嗱呢點咧就要大家要留意嘅，因為其實喺嗰個檢測上邊嘅時候咧，我相信冇一間學校喺佢同請呢個老師嘅時候咧講到明咧，我要你檢測你就檢測啦咁。我相信即係。我未即係未聽過咁嘅情況啦。咁同埋有一點就要留意嘅就話，喺接觸學生嗰度咧，唔係淨係老師嘅，都有好多校外嘅資源咧入到學校咧嚟到去裏面。咁呢啲人唔係學校嘅僱員，咁佢需唔需要檢測咧？嗱，譬如我咁講嚇，音樂外邊請翻嚟音樂嘅導師，或者係教學生咧係打波嘅，或者係教學生運動嘅，咁呢啲。佢都跌咗學生噶嘛？呢點係一點要重要啦。同埋我坦白講，你問我係點解老師係即係咁樣咧？其實前一排咧，學校嘅老師都可以免費檢測噶。但我知道嘅情況咧，好多校嘅老師咧都唔去接受檢測。咁呢點咧，我就真係唔知道咩原因。咁當然會唔會係佢哋對邊啲嘢安心唔安心呢啲咧，我唔敢去猜測，因為我冇咁嘅數據。咁其實都有人問過我，喂，如果老師係優先接受疫苗，你個老師會唔會中意咧？咁我就話好多國家咧都係俾老師優先嘅，聽聞澳門都係咁樣嘅，但係香港就未人有咁樣嘅情況聽過啦。但係其實係咪優先嘅時候，會老師會唔會去都會覺得啊，我去接受接種咧都唔知喎，即係嗱，我坦白講喎。而你問我去猜測佢哋嘅理由咧，咁我相信係好多嘅理由，甚至咧係老師嘅佢個人嘅取向啊，或者對某方面嘅信心嘅態度啊呢啲，我真係絕對嚇，我要好正式講，我冇任何嘅係掌握喺呢方面， 唔知點解係嘛，唔知道原因， 唔知點解，但係前一排我個人唔知，因為我冇數據，但係前一排老師可以去檢測咧，我知道啊，好啲有啲校咧係。即係得九個老師啊，唔夠十個老師去接受檢測。咁呢個情況係因為佢哋太忙啦，因為佢哋覺得佢自己咧好有信心咧。咁我真係唔知道。咁至於頭先我講就話，就算你俾疫苗佢接種，佢會唔會去接種咧？係啦，喺呢方面我再強調，係我純粹個人嘅意見啫。 黃生， 執委會咧冇任何嘅數據。係，正確正確。 我聽完你講，我完全明白嘅。即係我諗確實係嘅，學校。學校自己咧係冇法理基礎去逼個老師去檢測嘅， 係 咁係政府有嘅。咁如果用599，即係衛生署長指定，學校呢啲處所任何嘅職員必須要接受檢測，咁就會有個法理基礎啦，係咪？ 係。 咁你即係我，如果我哋即係譬如我哋同政府講話，政府你不如咁樣做啦，你冇啲校長難做，咁可能係咪解決咗一個問題咧？ 我相信咧喺行政上面解決問題，譬如你安心出行咁樣，你都可以即係咁樣做噶。哇！即係譬如你法理上面話，所有出入學校嘅人士都要係用呢個安心出行嘅程式，咁你都可以咁樣做噶。即係我自己覺得，但係同埋最主要咧，我想講咧就係而家咁樣呢個嘅安排咧，我自己個人覺得就係校董會有校董會嘅睇法，老師有老師嘅睇法。家長有家長嘅睇法，咁一家校裏面咧，淨係三個個 stakeholder 都有唔同嘅睇法， 所以我真係覺得呢件事唔應該校本咯。 係啊，個分化嘅情況咧係即係令到即係、就是、我唔係話即係同學校長咧係即係 講咩説話嘅？ 你諗下嗰個分化咧，就係、是、學校長點做咧？点做咧？ 我都曾经担任过十几年嘅校董，我好清楚嘅，啲中学校董，即系呢种唔同嘅 stakeholder 之间嗰个张力。咁但系如果刘主讲啦，呢个系第一个啦。咁但系我谂疫苗就好难有个599去逼人打疫苗嘅。吓，暂时我即系以我对嗰条法例嘅理解。咁咁如果第日真系有疫苗，但系老师唔打。咁於是乎點咧？咁即係呢個問題我都驚嘅。 我呢方面我冇數據嚇，我冇數據。即係不過你哋即係傾偈傾開咁嘅時候咧，即係我即係你即係你問我點解啲老師即係唔接受檢測啦？我唔知道。同埋啱先今次咧喺農曆假之前咧，係即係問學校咧，其實學校喺農曆假即係能夠接到老師同埋磋商開會傾咧，嗰、那個嘅時間好緊迫嘅。咁所以一過年之後就要決定咧，咁呢點咧當然係盡快決定最好啦。但係我正如我所講，就話三月幾嚟到嘅時候，啲學校又要準備啲學生咧，真係中老學生咧係要準備公開試啦。咁呢個情況咧，學校咧係保持翻三分一咧，係可以了解，因為我情願保得住班中老學生咧去考 DSE 咧。呢、這個最緊要，因為呢個咧係對佢一生嚟講係好重要嘅考試噶嘛，係咪啊？嚇、那個情況咁樣咯。 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啦，黃偉如。 好嘅，多謝你兩位。 唔該曬，係啊，啱同我傾嘅就係香港中學校長會榮譽總幹事黃偉如嘅。咁我哋而家傾緊嘅咧，就話咧就中學校長會咧做一個調查咧，只係得3% 嘅中學咧係安排教職員定期檢測嘅啫。咁但係政府嘅規定咧就係一定要做咗檢測咧先可以恢復呢個半天面授嘅。咁啊，到底點解咁多教師唔係好願意做檢測咧？咁樣我哋仲有機會咧，就請咗啲教育界嘅朋友同我哋傾下嘅。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呢個話題咧，可以打嚟1872311。 我们系统的控制杆出现向后移动情况，但右边有门系统的控制杆维持在原来的位置，未知情况是否涉及机件故障而导致客机最终失事堕入爪哇海。出事的波音客机机龄26年，波音公司表示将继续协助印尼当局调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另外，影响珠江口的一道雨带会在今晚逐渐远离。本港方面，今日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明朝早最低气温大约15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兴芳路嘅快线有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近丽景。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兴芳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丽景。至于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天马苑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接近呈祥道明爱医院对开。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咧，较早前近太古城快线有意外，仲未清理好。另外后少少近城市花园咧，亦都曾经有坏车噶，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但系而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咧，近太古城嘅交通仍然系非常挤塞，车龙一路排到去接近湾仔交汇处。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龙尾就喺柯达大厦。咁就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太古城快线，因为有意外，车龙沿住东区走廊一路排到去湾仔交汇处。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的交通亦都是相当繁忙的，车龙沿住七咸道和加士居道都是排到近果栏。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分别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和观塘道近德宝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一段交通是繁忙，龙尾去到下角道近海富中心，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的龙尾在海丰园。九龙方面，彩虹交汇处一带的交通非常繁忙，而家去荃湾方向的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常怡道，而反方向去观塘的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阶段的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近卫理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段的交通繁忙，龙尾明爱医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而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彩虹村的交通亦都是繁忙的，龙尾在九龙城回旋处。新界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葵兴村一段塞到去近葵芳角，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段交通都是非常挤塞，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和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提提大家在长沙环道有水管急收，现在长沙环道在美孚方向近住钦州街的中线仍然是封闭。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自由風回來繼續跟大家談談關於一些中學的檢測，裡面只有 3% 的中學是願意安排教職員做一個定期的檢測的，但如果不做這個檢測就可能影響到學校就不能夠恢復這個半天面授的。電話機旁邊的你，如果是教育界或者家長都關心這個話題，就歡迎你打來1872311跟自由風談談或者發表你的意見的。好了，這個時間裡面有一位聽眾梁女士就接通了，先跟梁女士談談先。 喂， 系梁女士，请讲。 主持你好啊， 你好。 其实咧，我觉得咧，点解建筑业工会佢哋可以做得到？点解老人家护理嗰啲护理员又可以做得到？正正就系我哋咁专业嘅教协，话好多教师都唔愿意去做。其实如果佢哋有嘅抗争，系咪就系好似特首咁样讲，大家都喺度谂嗰样嘢，其实就系政治化。即系而家连教学翻学，我哋都觉得搞到咁即系咁复杂。咁其实上个礼拜呢、這个礼拜已经收到我哋即系有一啲同事，佢哋就系圣公会嘅，佢话学校都已经决定咗系三分一噶咋，老师唔检测完全冇问题，出埋 circular。因为佢哋就会觉得话，喂，而家我哋老师。唔系一定要去检测噶，而家系你要求我哋检测啫嘛。所以我其实我都觉得头先嗰个校长佢系有点而可怜，但系其实佢哋系责任学派啊、我觉得佢系卸责啊。 明白。 卸责嘅意思咧系，如果佢唔能够协调得到嘅话，佢想嗌政府立法嘅话， 咁就嗌政府立法，应该好似就系好似的士司机咁样样，你十四天之内冇，系啦，强制啦，唔好咁烦啦， 好啊， 同埋或者如果佢唔做嘅话，咁啊扣个人工咯， 嗯，明白， 就咁简单。 唔该晒你啊，阿梁女士，咁啲听众咧就似乎即系都有几有意见，或者系咪应该强制咧咁样？咁好啦，咁啊呢个时间里边都请到另一位嘅教育界人士同我哋讲下佢嘅经验嘅。咁而家电话机旁边咧就系荃湾商会珠昌幼稚园校长林翠玲嘅，林翠玲你好。 你好，你好。 系啊，我哋想同你倾下咧，就你嘅学校好似咧就系愿意做呢个检测嘅系嘛？你可唔可以同我讲下你哋嘅情况点，同埋个经验系点啊？ 我哋嘅情况都系即系教育局系有个 schedule 出咗啦，咁希望咧就系我哋业界都系同埋家长都系好希望咧可以系尽快系复课嘅咁。 嗯 但系咧就要求咧就系话，如果教师系。即系有即系必须要检测啦，咁可以全面复课。咁如果有教师系唔检测嘅咧，咁啊得三分一嘅即系小朋友复课咁样，咁啊即系个情况就咁。咁我哋咧就全部啲同事咧都会系做呢一个嘅检测啦。咁，因为呢个检测其实即系我睇唔到，作为一个教师，即系你俾个理由我点解你唔去检测先吓？因为其实呢个检测系对自己嗰个自身一个嘅保障啦， 吓， 对自己嘅教师嘅安全嘅保障、身体嘅健康嘅保障，亦都系咧对学生嘅健康嘅保障吓。咁我觉得要去做呢一个嘅检测系责无旁贷嘅。 系啊，林校长，咁点解你又可以譬如游说到你嘅或者叫做即系你嘅学校啊嘅教师又咁合作咧？因为头先我哋同另一位教育界倾咧，咁佢话咧校长都唔能够或者一定要逼啲教职员或者系佢哋去做噶嘛。咁你学校里边点解又会咁合作咧？ 啊，我哋冇逼佢，呢个系老师自己系自愿去做呢一样嘢。 你有冇游说下佢哋啊？劝下佢哋啊，做啦，大家咁。 都会嘅，我觉得咁你先一开始你冇理由话喂同埋佢一定要去呀咁样，咁你都要将我情况话俾佢听，即係解释俾啲同事听，你做咗之后你对自己系一个自身一个保障个安全，作为一个教师即係如果连基本呢啲自己保障自己安全保障自己学生嘅安全呢样嘢都做唔到，即係枉为人师啦，即係咁简单嘅基本嘅嘢，咁所以我觉得即係作为一个教师佢应该系要首先做咗呢样嘢，咁跟住我哋开课嘅时候呢大家都嗰个嘅担心啊各方面嗰、那个即系喺安全上面啊，都放心好多咯吓。 嗯，咁你同呢啲你嘅譬如话同事啊，即系啲教师咧，啲老师倾嘅时候，佢哋有冇曾经都同你讲过，即系譬如话校长啊，我其实都唔想噶，咁有冇咩原因啊？咁样，咁你有冇遇过咁样嘅情形嘅咧？其实， 咁我又冇遇过。你话俾我听个原因系咩？点解唔去？ 哦、即系好顺利，即系你即系总之叫到咁啊，大家就应承啦，就做啦。 我呢边啲同事系咁，我相信业界都好多同工都系咁样嘅吓，即系都系好想做一个检测，跟住大家安安全全咁样咧就翻学校复课咁样，起码俾大家都安全喺即系踏出去第一步。而家好似冚唪唥都 lock 翻晒啲嘢唔喐咁样，小朋友又冇得翻学喎，成年噶咯噃吓，咁所以我觉得对于好多方面嘅影响都好大吓，即系学习方面啊，因为佢哋冇咗一个面授嘅课程，冇咗一个沟通啊，人际关系啊，沟通能力都会弱啲嘅咁样。咁所以尽快复课系必须嘅吓，但一定系安全嘅情况之下。咁安全嘅情况系点咧？大家做检测咯吓。 咁林校长啊，你又讲到即系好似你冇乜阻力咁啊。咁但我睇翻啲数字咧，只系得3% 嘅学校愿意做嘅啫。咁系咪教育界呢边其实即系真系有阻力或者唔愿意做嘅，反而系一个主流咧？ 我谂点解会有即系比较你出嚟嗰个数字比较低啲咧？咁呢个我谂估计咧就可能系因为教育局方嗰方面咧俾嗰个支援咧就冇好个清晰嘅指引或者系唔系好大嘅咁样。咁你要啲童工去做检测，我成日都话你都要方便佢哋噶嘛，系咪？咁你因为而家14天要做一个一个周期咁样去做一个检测。咁如果老师嗰个工作量又咁大，嗰个压力又咁大，你仲要去抽时间出去排队去做检测喎，咁。咁呢个我觉得亦都系影响到嗰、那个童工去做检测嘅意欲嘅咁所以局方应该咧就系喺点样去配合佢推出嚟呢个措施咧即系达成到大家都好即系愿意同埋好方便去做检测咧，佢有乜嘅措施出嚟例如咧之前有一个嘅自愿性嘅检测啦，咁有啲样本瓶系送到嚟学校嘅，咁然之后都有人咧系隔咗两日就收翻啲样本瓶翻去，咁跟住老师咧隔两日咧就喺个手机度收到个短信咧，就知道自己嗰个检测结果系乜嘢，咁呢个做法好好，咁局方都可以考虑即系日后系咁样做啦。咁另外咧都可以咧就系因为而家咧我哋有啲童工去到啲检测中心咧检测嘅时候咧要排队啊，咁我又唔系特定群组。即系我哋教师唔系特定群组，咁其实局方又可唔可以谂下， 为教师去做一个系佢哋系特定群组嘅咁，咁、大家拎住 方便去做检测啦。 系啦，咁拎住封信去到，咁啊唔使排队，咁大家又方便好多吓。 系，咁你哋而家嗰个校嗰、那个诶、学校里边系点安排佢哋检测噶，校长？ 嗱，我哋今日就攞啲即系样本瓶翻嚟噶啦，咁我亦都系希望咧，即系老师。即係喺翻學嘅時候咧，即係過咗個新年年假咧，咁跟住佢哋就去做呢一個 test 啦。咁然後跟住嗰個結果出咗嚟之後咧，咁我哋要報告翻俾教育局㗎嘛。咁跟住我哋就準備係復課咁樣樣咯。 係，佢哋又唔使排隊，即係你俾個樣本樽佢，自己 係啊， 俾個樣本。 其實好容易去攞到㗎啦。佢即係教育局都今日我都聽到佢哋有啲聲音咧，就傳出嚟咧，就話可能去一啲嘅分區教育局嗰度咧個辦事處度攞。你學校有幾多個老師咁啊？攞一批翻嚟，然之後大家做咗個即係攞咗啲函啊，咁跟住就拎翻去辦事處，即係教育局嗰個辦事處度咁。咁跟住過兩日，大家咧就收到個結果啦。咁即 係 呢一個地鐵咧攞係好方便攞嘅，攞咗啲同事嗰啲樽係好容易攞嚇，即係大家唔使話擔心。即係好即係一人攞一個咁樣。咁其實呢、這、一個都我相信係局方都係聽到啲聲音啦咁、所以都係有啲嘢令到大家都係容易啲攞呢一啲嘅樣本瓶咁樣。 好啊，好啊，好啊，咁唔該曬你先啊，林翠玲校長。 誒，唔好客氣嚇，多謝。 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荃灣商會珠昌幼稚園校長林翠玲嘅。咁我而家電話機旁邊有位聽眾鐘先生都想同我哋一齊討論下呢個話題嘅。鐘先生你好。 係，喂，你好。 係啊，請講。 是剛才呢我聽到即是你們討論緊關於學校老師現在即是不是應該要做檢測才可以即是令到整個全港的學生去做復課啦。其實我剛才聽到有個聽眾就講話應該啦，咁同埋係呢個係即係如果佢哋唔去做檢測呢就應該要扣人工咁樣。咁同埋剛才亦都有校長佢哋都講到話其實呢個呢是學老師他們自己的責任的，如果不做的話連即保障學生這件事都不做就枉為人師了、我覺得其實他們這樣說其實當然都是他有他們的道理啦、但我覺得其實如果想回整個教育那個的理念或者那個的概念，其實是即教導學生要有自己分析能力啦、要有這個自由選擇的可能性啦。咁其實成件事如果喺呢一個對老師嚟講，究竟復課係唔係淨係單靠老師去做檢測就係、可以做到一個全面嘅保障呢？即係第一啦。第二就係、我覺得即係其實剛才亦都有聽眾有講到話，即係如果好似即係教師或者教協點解做唔到呢，其他行業都做到，係咪卸責呢？咁我覺得如果講卸責呢兩個字，即係好似即係回應翻頭先我所講學校成個環境係咪淨係得老師呢一個群組係應該要？ 呢位聽眾咧係咪老師嚟嘅本身？ 我唔係。 OK。 嚇，我自己唔係老師啦，我亦都冇子女啦，我係一個普通嘅即係市民啫。咁係咯，頭先我咁講，究竟係咪淨係得老師呢個群組係需要負呢個責任咧？我諗即係呢一個都係大家應該有好清楚啦，係咯。 好，明白，唔该晒啦，钟先生。咁我哋暂时嘅话题要倾到呢度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咧，翻嚟我哋再倾另一个话题。 香港电台连三十晚，广东广西，我上头猪香。 Hello， 大家好，我是泳儿。祝愿香港所有人都可以身体健康，疫情尽快散退。 我是米克牛年，我祝大家快啲揾翻我哋嘅生活，同埋揾翻我哋嘅幸福。 二月十一号晚上十点半， 香港电台第125台， 广东广西，我上头柱香， 一起踏入牛年大年初一，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想同大家傾另一個話題。呢個話題咧，尋日都好多人留意到嘅，就係關於港交所就委任咗歐冠星咧，就做咗行政總裁嘅。咁呢個消息公布嘅時候咧，我自己睇咧就我出嚟以為佢係中國人嚟噶，因為個名譯得咁中國化啦。咁洪文文，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呢個消息啦。咁就原來佢咧就呢位歐冠星咧就喺摩根大通嘅私人銀行國際市場嘅首席執行官啦，曾經嚇。咁咧就加入咗摩根大通咧30年噶啦。咁咧佢其實咧就係一位外籍人士嚟嘅。 咁經過今次嘅即係冗長啊，即係我哋講咧，即係好長時間啦，都嚇，即係就上一任嘅李小加，即係話呢個退任之後咧，就經過好長時間嘅考慮咧，終於就聘用咗佢啦。咁因為佢係外籍人士咧，呢件事本身咧就我諗即係引起咗好多人特別留意啦。咁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即係香港近呢年幾嚟嘅變化啦，即係對於外國啊，或者我哋講叫外國人啊等等咧，呢個元素咧本身其實都係一個敏感嘅地方嚟嘅。咁但係對於呢個委任裏邊咧，就港交所嘅主席史美倫咧就曾經講咧，佢嘅回應就話咧，歐冠星咧係獲得董事會嘅一致同意而獲得委任嘅。咁呢個一致同意咧，就似乎認為即係大家冇乜分歧，冇乜特別嘅唔同意見啦。咁洪桂文啊，不如你又同我哋先講講先啦，因為你自己就參與好多公共事務咧，亦都係人大代表啊。咁我哋點樣睇呢件事啦？如果從尤其是香港最近發生咗好多問題啊，即係包括咗同我諗外國嘅好多爭拗啦，包括咗國家層面嘅香港層面都有。咁喺咁嘅時候裏邊，突然間委任一位外籍人士咧做港交所行政總裁，你覺得係咪合適咧？其實， 我會覺得應該睇佢係咩國籍嘅，因為港交所本身咧，佢嗰、那個。佢當然都有一啲嘅監管責任啦，但佢更多其實係提供成個市場同埋去推廣香港嘅，即係因為佢唔同，仲監，反而證監會嗰個咧，而家都仲係外籍人士咧，這個我反而覺得有少少保留嘅。 嗯， 咁至於你話其實同埋香港始終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即係我諗大家要明白國際金融中心有佢嘅需要係有個國際化喺度嘅。咁當然李小加本身雖然佢係一個中國籍人士，但係佢都好國際化嘅，係咪？喺美國啊，喺美資銀行都做咗好多。咁即係我覺得當然因為我唔認識呢位歐冠星啦，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就聯交所行政總裁最需要嘅係能力，而唔係國籍。如果佢能力夠咧，咁即係我唯有相信嗰個遴選委員會啦。我唔知道，我自己唔係呢行。咁我自己睇法就係、是，即係尤其香港，其實香港我有時都半講笑同我一啲香港金融界朋友講話，你哋成日話香港係國際金融中心，其實就我哋嘅國際化程度其實唔係好高嘅。即係最簡單一個例子咧，就係話除咗香港同埋內地嘅公司咧，香港係非常之少咧其他嘅公司喺度上市嘅。即係比起譬如紐約或者倫敦嘅話咧，即係呢個幾好嘅指標嚟噶嘛。即係人哋外國嘅公司願唔願意嚟香港上市咁樣，或者願唔願意，或者就即係無論咩原因啦，總之而事實上我哋既然係亞洲嘅一個最強嘅呢個金融中心嘅話咧，點解我哋吸引唔到譬如話東南亞其他地方，即係唔係冇，但係非常之少咯。咁所以呢個我將來，但係呢位我自己反而留意到一樣嘢嘅，即係佢最後嗰份工咧就係、是即係嗰個位啦嚇，就一路都係冇咁大。最後個位就Private Bank Global Market， 咁呢個咧確實係可能接觸咗好多一啲全球嘅我哋叫即係 Family Office 或者係高淨值嘅人士啦嚇。咁呢啲亦都係其實我哋香港需要吸引嘅一啲市場嚟嘅。咁所以會唔會係有呢個原因令到佢係脱穎而出咧？咁當然佢亦都喺香港同埋喺中國都一段時間啦，甚至乎喺之前幫摩根大通喺中國內地都攞咗個牌添啦嚇。咁所以佢都應該有一定嘅知識。不過我都睇到即係有啲嘅評論就話唔係中國人，你普通話都唔識講，點同內地溝通？咁會有問題嘅，咁但我相信亦都唔止佢一個人嘅，係嘛？仲有查太噶嘛？ 係， 仲有佢下邊 個團隊啦，即係正如佢自己講個團隊啦。 我記得個中國內地嗰個主管咁呢一班人其實應該係成個團隊咁去做咯。咁調翻轉，你亦都要對國際亦都係好重要。 是啊，好啦，咁对于个任命里面呢，就港交所有个新嘅行政总裁啦，咁外籍人士嚟嘅，咁大家如果对于个话题都有兴趣啦，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但係我哋而家个电话里面呢，就先接通咗一位呢，就是金融服务界嘅立法会员张华峰，同我倾下先。张华峰你好。 张华峰。 你好陈主持你好啊。 是啊，你好你好。我啱倾緊呢个新嘅即係港交所嘅行政总裁啊。咁张华峰你金融界啦，亦都好熟啦，你觉得呢个时候委任一个咁样嘅外籍嘅行政总裁呢，你觉得点睇啊？你自己觉得系咪恰当啊？ 嗰、交易所一宣布咧，就我哋业界都有啲惊奇嘅，即系呢位先生咧，就以前就似乎咧就未提及嘅。 系 咁即系而且咧就系佢系一个外籍人士啦，都唔识中文，都普通话都唔识嘅，咁好多人咧都即系有少少担心啦，系咪？咁我嘅。即係態度咧，就係、 既然呢、這個董事局有一個輪選委員會嘅， 嗯， 而呢個輪選委員會咧，即係選出呢位新嘅 CEO 咧，咁佢本身咧應該考慮到種種原因嘅啦，即係各方面佢都諗到嘅啦。所以有啲人咧認為咧啊，嗰、那個佢外國人即係唔應該咧，即係喺嗰個交易所嘅重要嘅位置咧，揾一個即係唔係中國籍嘅人咧去做咧咁。咁我覺得咧，反而呢個唔係重要啊。中國人同外國人咧，我覺得咧最緊要、最重要嘅就係佢對呢、這個我哋嗰、那個國家嘅金融政策、國家嘅呢個經濟發展啊、那個動向嗰、那個。了唔了解，理唔理解，同埋点样去同我哋上海嘅呢个交易所同深圳交易所两地点样磨合，即係大家都能够揾出一个即係嗰个好好嘅合作伙伴，令到大家都可以即係係得到即係三几方面嘅呢个发展嘅。同时呢即係大部分嗰、那个新嘅呢个上市公司除了係即係第二品上市之外，大部分都喺內地嘅企業嚟上市。點樣釐定嗰個上市嘅條例？點樣適合嗰個內地嘅企業嚟香港上市嘅必備嘅呢個條件？同埋仲要睇睇咧，佢了唔了解本地嘅證券界、業界呢個嘅營業嘅發展空間啊？等等都係我哋業界關注嘅嗰個焦點嚟嘅嚇。 嗯，阿張華峰嗱，按照你講咧，其實即係即係香港同內地嘅市場始終都係越嚟越密切啦。咁而且我哋好多嘅生意都喺嗰度嚟嘅。咁啊，始終即係我哋話交易所如一個即係負責即係最高嘅行政人員啦。咁佢唔識得中文，咁啊即係溝通可能即係點都打個折扣啦。雖然頭先洪偉文都話佢有個團隊啫，咁但係始終佢係一個關鍵人物啊嘛。咁喺呢方面嚟講，你點考慮佢嗰、那個呢方面嗰、那個即係？特點啊，即係你要靠佢去再帶領我哋再繼續發展，而中國市場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咁其實係唔恰當咧？即係其實 咧就呢、這個正正就係我哋業界所擔心嘅嘢，因為大家都睇到啦，即係未來咧，即係國家嘅發展咧，特別係十四屆即係呢個五年計劃咧，我哋嗰個未來嘅發展係非常之注重嗰、那個。金融科技嘅，而我谂咧，应该我哋会吸引咗好多好多嘅咧，即系呢啲初创企业嚟香港上市噶。咁我哋作为一个交易所嘅呢个行政总裁，点样利用呢个咁好嘅关系去即系吸引多啲企业上市，带领我哋咧香港嘅个金融市场咧更上一层楼咧？呢、這个都系值得我哋考虑。佢本身唔识中文，亦都。即系唔识广东话，即系喺沟通上咧，或者意识形态上嘅表达咧，肯定系即系有少少嘅嗰个问题啦。咁希望咧，即系查睇一下，即系主席佢能够同我哋业界吓多啲沟通，多啲系即系解释下睇下嗰个问题咧，即系点样去解决，即系令到我哋咧即系减少呢啲即系担忧咯吓。 嗯，系啊，仲好少时间啫。阿张华峰想问埋一个问题，好简短。 系 你咁你自己所知，你个业界里边咧，啲人对今次嘅任命系点睇嘅？ 我谂咧都比较担心咧，即系系咪可以咧，即系真系同内地嘅呢、這个。金融嘅官員可以有好好嘅即係配合溝通，會唔會咧即係了解即係我哋內地國家嘅金融發展嗰個動向，同埋嗰個制度係點樣嚇？呢度咧真係好多業界都擔心呢樣嘢。 都擔心。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啱同佢哋傾嘅就金融服務界立法會議員張華峰嘅，先聽下新聞，翻嚟仲有自由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如果本港疫情冇大变化，政府将会喺年初七放宽餐饮业务及表列处所限制，容许有限度运作。其中餐饮业嘅堂食时间可延长至晚上十点，并且放宽至四人一台。 另外，容許有限度運作的處所包括體育處所、健身中心、美容院、戲院、公眾娛樂場所、溜冰場、遊戲機中心及主題公園等。員工要每14日接受一次病毒檢測，負責人亦都需要求顧客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如果有食肆或處所未有遵從，會視乎情況被停業或者禁止晚市堂食3至14日。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一月底開始26次封區，涉及大約200座樓宇及25000名市民，揾出20宗個案及60名緊密接觸者，陽性比率係0.08%，加強強制檢測的策略成功。陳肇始表示，除非疫情突然有變，否則由今日至農曆新年假期完結前，政府都不會封區，但會繼續對確診大廈發出強檢公告，呼籲居民遵從公告要求檢測。他又說，過去曾經發出63張告票，涉及未按規定接受強制檢測。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說，封區行動以來有230人未有按規定接受強制檢測，當局已經向他們發出強檢令或者罰款5000元。本港新增1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是本地感染，其中4宗源頭不明，初步陽性個案少於20宗。源頭不明個案之中，患者分別住在鰂魚涌惠利大廈05室單位、元朗八鄉同太和村愛和樓。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爱和楼今日新增3宗个案，其中2宗的患者住在14楼，正安排同层居民撤离。因应疫情最新发展，政府部门将会在2月18日起全面恢复正常公共服务。政府发言人表示，疫情渐趋缓和，考虑到社会和经济运作需要，政府部门会恢复正常公共服务。个别政策局和部门或需要时间部署人手和物资，可能稍后才会恢复部分服务。发言人呼吁市民继续利用邮寄、投递箱或者网上服务等方法以获得所需服务。市民如果必须前往政府大楼或者办事处，就必须一直佩戴口罩，并遵从相关防疫措施，包括体温检测、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和人流控制安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天气清凉。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15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咧，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兴芳路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快线解封，龙尾接近祖尧村。另外喺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太古城快线嘅意外都已经清场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一路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噶。而家喺港岛红隧入口嗰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红磡警署，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排到去落山道。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公主道近红磡警署，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是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 Megabox， 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分别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和观塘道近德宝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近住彩虹村对出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啦，排到去天马苑。另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怡花园都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近喇沙利道。太子道西天桥去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度啦，龙尾就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 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是车多的，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和青沙公路近住美田路。提一提大家，由于强风的缘故，港珠澳大桥主桥的中快线车速限制现在是降至到每小时80公里，而慢线就降至到每小时60公里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吃了药的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BNO 的问题引起的争拗大家怎么看？郑先生你好。 英国给这个 BNO 的人可以居留一段时间成为签外公民呢，都是借助我们社会事件呢就助收渔人之利啦。 高先生， 祖国就取消这个香港人的 BNO 作旅行证件，他就想制裁英国，但反而就制裁了香港人。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老公，你睇我哋坐紧呢架高铁，时速成300公里啊！ 大湾区11个城市之间嘅高速公路、高铁网络等基建都非常发达，由香港去大湾区各个景点、城市，真系话咁快就到。 内地亦推出咗好多便利香港人旅游、休闲、置业同退休生活嘅措施，大大扩阔咗香港人嘅生活圈。 所以话，大湾区生活大把选择。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自由风的新闻之前，我们谈论关于港交所就委任了一位外籍人士，就欧冠星就做了行政总裁。刚刚跟我们谈过，就是金融界的立法会议员张华峰。那我们还有少少时间跟洪慧文我们自己都谈一下先。那对于委任这个这样的外籍人士都有点敏感，因为跟最近香港我想很多的变化，跟一般我们讲的那个气氛都有点关系。那我自己觉得，就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其实行政总裁而已，行政总裁其实都是打工。咁呢个外籍人士嚟讲咧，其实就唔系真系咁大问题嘅吓。咁啊，洪慧文，你觉得如果你系人大代表啊，你又比较了解到啲国情或者系 即 系 吓，唔好用掉胎。 点理解呢件事，或者你觉得你有冇咩特别倾向啊？ 我哋由学术角度去睇香港呢个金融市场究竟系咩市场？ 嗯、 我哋系叫做国际金融中心，但系今天嚟讲咧，最大嘅系咩咧？系中国内地嘅资产，而吸引全世界嘅资金。系咪？呢个系我哋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即系我讲交易所啦吓，唔讲其他嗰啲金融啦。咁喺咁嘅情况，因为你谂下，如果系中国嘅资产、中国嘅资金，佢冇需要嚟香港，去上海、去深圳都得，系咪？你话香港叻一件事啦，咁但系佢其实真系冇需要嚟噶嘛。我觉得香港就系要维持佢嘅国际化。如果你可以做好今天嘅工作 ，which 就系中国嘅资产、国际嘅资金，未来如果你能够做到国际嘅资产、国际嘅资金。或者國際資產加中國資金都得嘅，咁但係國際資產加中國資金其實而家都有啲地方可以做得到，咁、所以我覺得咁嘅先至係重要嘅。咁當然呢個人本身有冇呢咁嘅能力，我唔知道啊，我哋要再睇落去先知。但係咧，我唔覺得佢個國籍係真係咁重要咯，因為大家要明白，即係聯交所同證監係唔同嘅，證監有執法權嘅。OK， 咁假如嗰個你。找外籍又不见咁多人出声，我又不知道为什么。联交所其实它是一个提供市场的，它并不是它即如果我们讲爱国者治港，即是我不觉得联交所总裁是在治港里面有份咯，是不是？所以我也觉得即是无需要太过敏感。 嗯，是啊。咁这位欧冠星呢做这个港交所的行政总裁的这个消息呢，就市场都很关注的，即是毕竟因为即是都是即是港交所都是香港的很重要的金融机构啦。咁亦都有人讲笑啊，就话呢佢个音呢鞋音啊，即是好似 A 股星啊，咁咪对 A 股都有帮助啦。咁这个话题呢，相信大家都或者会再留意㗎，咁我哋有机会再傾啦。咁我呢个 嘅時間咧，我就想轉另一個話題啦，洪偉文，就係講關於咧就疫苗嘅顧問專家，就啱今日開咗會嚇，即係好多人真係都留意嘅。咁啊，佢哋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咧就召開第二次會議啊，今日咁咧就討論呢個科興咧就提交嘅新冠疫苗數據。咁啊，根據科興提交嘅第一二期數據咧，就喺唔同嘅群組接種嘅效用同安全性啦。咁委員會就認為咧疫苗嘅安全性係高嘅。咁而根據科興提交咗喺巴西、土耳其同埋印尼嘅進行嘅第三期臨床研究數據咧，咁啊依個委員會亦都認為咧疫苗係有效益嘅。咁但係今日咧就委員會嘅決定裏邊咧，就根據啲專家就出嚟開記者會嘅講法咧，就話咧佢哋仍然係未決定啊，就是否向當局咧推薦批准喺香港緊急使用科興嘅疫苗。咁咧就佢哋話咧14日後咧佢會再開會嘅。咁咧就即係話咧換言之，簡單地講咧，暫時就對科興呢個疫苗咧仲未做一個決定，到底係咪可以喺香港做一個緊急使用咧？咁好啦，咁啊，洪文，我哋都先倾一倾啦。咁你觉得今次嘅决定里边咧，系属于审慎啦，有阵时系过分审慎咧，或者系即系恰当咧咁样？即系今次 我真系唔可以唔敢扮专家，即系我觉得都系要信我哋嘅专家噶，因为佢哋觉得需要多一啲资料。咁但系当然啦，即系我谂大家都要明白，我自己都我唔系医学人啦，但系我都有曾经想尝试刊登啲嘢喺期刊咧，唔系一件容易嘅事情，唔系话你想刊登就刊登嘅。更加就係有個好長嘅所謂 peer review 咧，隨時我以前寫篇論文咧，半年先出到嘅。咁所以喺呢個時候，我哋係咪真係要等呢樣嘢先去做咧？咁我見阿林鄭都講啦嚇，如果有好強嘅證據嘅話咧，唔一定要僵化，等呢三個。咁亦都睇到今日咧，嗰啲專家都係咁講嘅，即係阿陣間我哋去訪問佢啦嚇，劉澤清都係咁講，佢就話就算冇期刊，但係佢哋自己睇過呢啲數據咧，其實都係作為我都相信係呢樣嘢嘅，即係佢哋如果我哋嘅專家都睇咗啲數據而得出一個結論咧，其實 OK 嘅。不過佢哋而家要再攞資料，咁我雖然我個人就覺得係咪等兩個禮拜？咁我都當然啦，我啲科興都要時間去提供啲資料啦。咁但係即係。事實上是 越快越好咯，唯有係咁講。 到底我哋嘅疫苗裏邊咧，係咪越快越好，同埋幾時可以即係真係可以俾香港人接種咧？咁我而家嘅時間咧，就請到呢個疫苗嘅顧問專家委員會召集人劉澤星教授咧，同我哋傾一傾嘅。劉澤星你好。 好，大家好。 你好，啱啱我哋喺電視新聞都一路睇住啦，一路聽緊你嗰個報告咧，大家都好關心呢個話題啊。咁咧就劉澤星，我想問一問你咧，即係你哋而家嘅結論咧，基本上可以講就係未可以做到個決定嘅，係咪咧？即係對於係咪喺香港緊急使用呢個科興疫苗，其實仲要爭啲乜嘢嘢，你要做一個最後嘅觀察，或者先至可以做到個最後決定咧？ 其實好緊要嘅就係我哋就希望可以再同科興再進一步嘅溝通啦，同埋可以了解到多一啲嘅數據咁嘅樣。剛剛我哋今日晏晝咧，我哋12位成員咧，加上一啲其他嘅同事咧，都喺度真係好努力咁樣睇科興提交上嚟嘅數據啦，包括。有我哋都常講嘅話，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啊咁樣，每一期嘅數據都會話到俾我聽，有都好多嘅資料嘅。咁而睇到我哋嘅即係第一、二期嘅數據咧，係都知道咧嗰、那個科興呢個疫苗咧係個安全性係高嘅。OK， 咁就即係冇乜特別嘅不良嘅副作用啊，咁可能係打針嘅地方，可能有啲痛啊，可能係會有少少唔舒服啊咁樣，咁但係就係一個個安全性係高嘅一個疫苗咯。咁我哋亦都睇咗一個嘅第三期，有幾個第三期嘅臨床嘅數據，就包括就大型啲嘅就巴西嗰個啦，同埋亦都有土耳其同埋。印尼嗰、那個，咁可以即係做得詳細多啲嘅討論啊，同埋去呢個分析咧，就係、是、巴西嗰、那個。咁其實亦都係睇到係佢哋嘅數據咧，就話俾我哋聽呢個疫苗咧嗰、那個嘅成效咧都係可接受嘅，真係我哋高過世衛嘅 50% 啦咁樣。咁就正面嘅，咁亦都係覺得我哋應該係要繼續去跟進，咁只不過咧就係、是、咧，因為嗰啲數據嘅嗰度咧，我哋睇到可能會我哋嗰啲疫苗嘅注射嘅時間啊，係唔同啊，嗰、那個嘅效益咧。 可能有些少的差別，這個是我們可能我們未知，所以就希望可以繼續跟科興溝通，可以拿多一些資料，我們就可以 再進一步這樣去看了。 劉世昇，我們都留意到你剛才在那個記者會上就特別說是觀察第三期的效益，就主要引述了巴西那邊的研究資料，就是巴西第三期的研究顯示就是可以減低到新冠病毒感染機會。但是至於另外兩個地方，你剛才都說都有測試過的，土耳其、印尼，他的資料你們是不是收到的呢？或者他的資料裡面對你來說是不是可以接受的呢？或者是對你來說是不是對這個決定有沒有幫助呢？ 嗰啲資料咧，我哋都有收到嘅。咁頭先我都聽到你哋講個少少，就係話，即係我哋剛剛喺度睇啲數據嘅時候，我哋都好希望我哋就好似做一個嘅即係國際醫學期刊，我哋係點樣去睇一啲同其他嘅科學家啊、醫生啊、第啲個報告入嚟，我哋去睇佢究竟齊唔齊啲。整唔整齊啊？嗰啲嘅數據可信性啊，同埋嗰個結論係咪啱啊？咁樣，咁我哋喺嗰三個第三期嘅研究裏面咧，就發覺巴西嗰啲數據咧，我哋係最能夠做到呢一樣嘢。咁所以我哋嘅大部差唔多好多嘅時間咧，都針對住呢個巴西第三期嘅數據嗰度。咁我哋亦都收到土耳其同埋印尼嘅數據嘅。咁嗰啲就其實兩邊個研究嗰個數目人數咧，都暫時係未係冇巴西個咁多啦。亦都係仲係即係嗰個分析仲係進行緊啦。咁所以我哋覺得係集中喺個巴西嗰個嘅研究嗰度。 但係足夠噶啦，你覺得係即係淨係如果淨係我睇巴西呢個作為一個決定嘅話？ 如我哋而家睇到嘅就我哋係覺得係嗰個嘅數據係即係我哋可以做到一個初步嘅結論嘅，就係我哋都覺得個效益係有喺度嘅。咁但係我哋好希望想清楚一啲，究竟呢個疫苗係點樣去接種會最好啦，咁樣，因為我哋睇到第一二期嘅佢嗰啲嘅抗體嗰個嘅數據咧，係似乎咧係遲啲咁多，可能會仲好啲，仲高啲。咁即係會唔會？如果我哋係真係要去行呢個嘅疫苗接種計劃嘅話咧，我哋點樣可以再做得最好啲咧？ 喺劉澤星，你提到咧，關於即係科興咧，即係一路個資料提交都比較遲啦。咁啊，好多人都已經即係觀察到依樣嘢，即係好多時點解佢好多數據即係話要公布又要押後啊咁樣。咁然之後咧，就早前咧有啲數字透露咗啦，佢個有效嗰方面嘅比率咧，就只係比50%高少少嘅啫。咁總合埋曬依個印象咧，即係以公眾啫，因為你先係專家啦，就覺得好似始終佢做嗰方面唔係咁，好似即係令人哋覺得有啲疑問啊，好多疑問喺裏邊啊。咁你哋點樣解答到公眾之後，覺得如果咁多疑問嘅時候，點樣考慮要用科興呢個疫苗咧？咁 嗱，佢嗰啲數據要幾耐可以遞到出嚟咧？我就冇辦法即係估計得到點解啦。咁但係即係你話嗰個嘅效益嗰度係幾多個 percent 啊？咁其實咧，我諗我哋睇呢啲效益嘅數據嘅時候咧，要首先第一樣嘢要問一問嘅就係我哋嗰個效益係點樣係釐定啊？嗰個嘅定義係咩？係啲咩嘢？咁而巴西呢一個嘅研究咧，佢哋嗰個嘅效益，即係有冇接種咗疫苗或者安慰劑之後生呢個嘅冠狀病毒嘅病嘅話咧，佢嗰個嘅定義係比較係點講咧？係比較係鬆一啲嘅，真係每一個嘅研究嘅人士咧，佢哋都會做呢個嘅核酸檢測啦。咁亦都即係比較一啲好輕微嘅病徵咧，佢都一定係會睇嘅。咁所以咧，嗰、那個嘅那個我哋驗到核酸啊，或者係嗰、那個啲人士有即係頭暈身興嗰啲嘅病徵咧，係一定係會多嘅。咁所以咧就會令到佢嗰個嘅 percentage 咧係好似係低咗咁。咁我哋每一個嘅研究咧，其實佢哋做嗰個嘅定義咧，都會有些少唔同嘅。咁所以希望公眾咧係睇呢啲數目字嘅時候咧，就唔好即係直接咁樣去比較 系，咁另外亦都有提到咧，今日就系话科兴要解释咧，系14日后接种第二针，同埋咧28日后咧再接种嘅效果啊。咁我见到即系专家咧，你哋喺记者会度有讲过咧，即系到个分别在边度啦。其实呢方面嗰个分别个重要性系边度啊？即系对 一個普通人嚟講，即係依樣嘢有咩重要性呢？ 我諗重要性嘅就係其中佢有一啲嘅數據分享嗰度咧，我哋睇到佢係首先第一。二期嗰個數據啦，我哋睇到即係接種咗之後，越長時間係嗰個嘅抗體嘅數目字就會越好啦，即係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二跟住我哋睇到佢個數據咧，佢將佢當佢分開有一啲嘅人係第三期嗰度啦，係、接種嘅疫苗可能係三個禮拜之內同埋三個禮拜之外嘅咧，嗰、那個嘅效益咧，三個禮拜之外嗰個咧係高過三個禮拜之內嘅。即是可以去到60%+的。咁我哋就好希望可以究竟係咪如果係咁嘅话呢，我哋可唔可以大家都觉得 50% 多啲唔够嘛。我哋可唔可以再完善佢呢咁样。所以希望係得到一啲嘅新嘅数目字，咁我哋可以做到一个嘅结论囉。 咁而家你哋两个星期后就先再开会啦。咁你觉得两个星期后呢，即係专家委员会呢方面呢可以批出呢个决定未呢？其实 我即係呢一刻我亦都唔应该代我哋其他一位成员係讲嘢嘅。咁即係希望我哋可以即係收到呢啲数目字啦，因为其实我哋都知道去巴西嗰个研究，佢哋亦都喺嗰10,000+人嘅里面，佢哋接种咗之后有定时会有抽血嚟到 check 嘅。只不过我哋今日睇个报告睇唔到啫。咁希望如果我哋睇到之后，咁我哋可以做到一个决定啦。 方兴嗰边有冇答应你话两个星期内一定可以俾到多啲资料你哋？有冇承诺嘅？ 呢一刻，因为当然我哋头先开会唔系同佢一齐啦，所以我攞唔到佢承诺嘅。我哋医务卫生处嘅同事系一路都有同佢哋联络住嘅。应该而家已经喺度，我相信同佢哋联络倾紧噶啦。我哋可唔可以即系喺呢段时间嚟？得到我哋想要嘅嘢嘅咧，應該。 咁嗱，成件事咧，即係阿劉澤星亦都即係公眾亦都留意到咧，就話即係嗰啲期刊啊，即係頭先我哋都傾過啦，啲期刊係咪刊登過咧？即係都係作為一個標準啦。咁咧就特首曾經講過咧，就話唔好用個政治眼光去睇咁樣。咁你作為專家嚟講咧，你覺得點樣？即係公眾關注呢樣嘢係咪合理嘅咯？即係點樣處理呢個係咪喺期刊裏邊登咗就先至安全啲咧？或者都作為一個考慮嘅主要標準咧？咁你哋點樣睇呢件事呢？ 我諗即係公眾關注係好了解嘅，都明白嘅，亦都好合理嘅，我覺得。但係如果公眾可以明白我哋即係一啲嘅醫學研究啊，點樣喺個期刊嗰度可以刊登到嘅話咧，咁可能希望咧佢就會俾到我得到多啲信心。譬如如果我做咗一個嘅研究，我想喺一個嘅好高級嘅呢個醫學期刊喺度刊登嘅，咁我就先會去將我啲報告俾佢啦。咁嗰個嘅編輯就會係睇下究竟啱唔啱啊，好唔好啊？然後跟住咧就會揾幾個嘅審測核嘅人士嚟做。咁呢啲全部都係一啲嘅獨立嘅人士嘅，佢哋係會係揾翻嗰一科嘅專家嚟到做。咁每一個專家都會睇完之後就會有佢哋嘅問題啊。咁誒希望有個要求會多啲數據或者多啲嘅解釋啊咁樣。咁我哋其實今日就係正正就係做翻呢一樣嘢咯。咁平時我哋一句好高級嘅期刊，佢都係可能係幾個嘅 reviewer 嘅審核員。咁我哋今日有12位，咁我哋嘅每一位都即係喺個醫學成就都其他11位咧，一定係好高啦。咁亦都即係喺啲出名嘅醫學期刊，亦都有做呢啲嘅reviewer 嘅工作，亦都佢哋嘅研究工作，亦都會喺嗰度登過嘅。咁我諗希望市民明白嗰個嘅程序，我哋係冇走過嘅，我哋冇走過嗰一個嘅用一個呢個嘅 independent 呢個嘅獨立嘅人士咧去睇嗰啲數據嚟到得到一個結論，係冇走過嘅。 即係呢個程序，我哋係繼續係做足嘅，係嘛？即係要批准嘅方向之前係 做到好足嘅，因為嗰啲佢交俾我哋嘅數據，亦都係就係等於我哋平時我會送去一個醫學期刊嗰啲嘅數據，其實仲有再多啲添。咁我哋亦都係嗰個嘅每一個點，每一個嘅步驟都。12個人都好多嘅意見去，亦都好多嘅問題咁樣去問大家去傾去 佢講嘅。 嗯，係啊，劉振聲啊，你哋就係專家啦，即、就、係、是、疫苗顧問。今次裏面你頭先都提到啦，十幾位裏面好多都係即係研究人員啊、學者。咁公眾咧就一定都係唔明啦嚇，即係好多嘢都唔係你哋咁專家去睇嘅。咁但係你喺成個研究過程論證之後咧，會唔會都有啲公眾資訊點樣令到公眾知道你哋個決定嘅根據啦，或者啲相關嘅數字可能都會攞出嚟俾公眾去都可以查閱一下嘅，有冇需要做呢一步㗎？你覺得？ 你呢個都好緊要，我哋都由第一次開會都已經講嘅，就話我哋所做嘅嘢都希望係盡量係要要透明啦，要讓公眾知道啦。咁、當然我哋今日係未係去到最後嗰個決定啦。咁我哋當我哋係希望兩個禮拜之後傾完之後決定咗咧，我哋所有嘅我哋頭先傾過嘅嘢。同埋其他嘅數據，我哋都會係讓大家知道嘅。 另一個亦都想趁個機會問一問你專家劉澤星，即係其實最近好多人講翻內地嘅疫苗咧，即係依個國藥啊，係啊，即係都係其中一個，即係我哋而家係專家小組，你就基本上唔會審議佢噶啦，咪或者係個情形係點樣嘅咧？即係好多人話，即係包括有啲代表上到都上內地打都係打國藥噶嘛，但係而家我哋香港係咪唔會考慮佢依個注射劑啦？ 即係又講翻我哋嗰、那個即係我委任嘅時候，我哋嗰個嘅所謂 terms of reference 嗰個條件啦。咁其實我哋要做嘅嘢就係、是、不是話即係有啲疫苗喺個市面或者喺第二度地方用緊，我哋就走去睇佢，因為我哋就咁睇係攞睇唔曬佢哋全部嘅嘢嘅。咁、我哋只係會睇一啲佢會申請嚟香港緊急使用嘅疫苗。我哋先要會去研究咯。咁如果暫時嚟講，我哋淨係知道係之前呢個復星嘅復必泰啦，而家呢個科興呢一隻啦，同埋即係呢兩隻啦嚇申請咗。 係啊，而家喺國際上咧個情況出現，好似好多供應咧啲貨咧唔係好夠嘅。即係我哋而家如果再即係慢慢再研究嘅話咧，你擔唔擔心即係到時候真係要攞貨嘅時候，其實個供應夠唔夠咧俾香港？ 所以我哋都好希望如果你睇到嘅金創科興嘅話，佢哋上個禮拜收到啲文件啦，我哋就今日已經開會啦，都盡快去審核啦。咁我哋有啲嘅想再溝通清楚啲嘅，亦都希望係好快脆。如果唔係過年呢個嘅年時代時間咧，咁可能我哋都會希望仲快啲，唔係兩個禮拜之後就會再見面啦。咁只不過係可能要俾翻幾日咧，咁過年啦，係啊。 好啊， 我哋都好希望係盡快嘅。 係啊，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劉澤星。 好啊。 唔该 你，系啊，啱同佢倾嘅就系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嘅召集人刘泽星教授嘅。咁按照佢讲咧，就我哋仲系要等嘅吓。咁啊，何伟文啊，你觉得即系香港即系呢个时间里边咧，其实系咪都系迟咗咧？我睇见好多地方即系唔单止接种咗啦，有好多已经其实接种嘅比率都相当快嘅，譬如以色列啦、英国我都做得好快嘅。我哋系咪慢咗？你觉得？ 我日日都睇到澳门我啲朋友喺度担心。咁係，但我唔知啲咩原因啦，即係我諗當然要信啲專家啦，咁同埋都係一個問題啦。頭先我聽到劉生講嗰樣嘢，我覺得好重要，就佢有冇申請藥國藥，如果冇申請咁。咁呢个确实系一个问题嚟嘅，系咪？ 但申请一个政府要做嘅嘢喎。 唔系噶，佢间厂话我冇打算卖嚟香港，咁都得噶嘛。 即系我意思话， 当然 专家小组嚟，即系专家小组系审议啊嘛。即系我先讲个程序上。 即系我，但我见到我哋人大都有集体去提出嘅，咁同埋亦都特首都好似有提出嘅，希望国药可以嚟嘅。咁但系我唔知佢中间上有冇啲咩，或者佢自己嘅供应够唔够或者之类啦。但系即系我都希望国药可以尽快嚟申请，咁跟住又可以俾啲专家去批咯。即係好明顯睇到其實譬如澳門係打緊國藥噶嘛，咁內地都好多地方都係啦嚇，咁所以呢個即係究竟信專家係重要嘅 ，deal process 係重要嘅啊，咁但係同一時間咧我希望是我們現在做的一些以前沒有做過的事，有沒有方法可以加快？ 但你覺得香港現在的情況的進展是慢呢？你覺得？ 慢。 或者是拖了很久了？ 不是拖的問題，我們這個是香港長期的問題來的，我們有一個制度問題的，即是我們很多程序正義很重要，但是當你現在即是百年未見的一件怪事的時候，你繼續堅守那些程序，很多時候就會這樣 了。是不是合理呢？ 這個要自己想，即是要付出代價的其實。 好啊，那麼麻煩你，楊偉文，今天我們自由風的時間都夠了，拜拜。 拜拜。